到而家喺法案嘅草案嘅主要內容未明顯觸及嘅咧，就係追訴期。究竟呢條國安法有冇追訴期，係尚未說明。但係照我了解咧，如果我哋都係沿用呢啲法治嘅原則，而呢條係刑事罪行，咁所以都內地都係有呢個概念咧，就係既往不咎，係由生效嗰日咧先至係執行噶啦。第五個我聽到嘅關注咧，就係喂會唔會有內地嘅執法機關喺香港嚟到去進行全面執法咧？咁草案嘅主要內容同講得好清楚，其實講得好詳細嘅，就係香港特區係會承擔維護國家安全嘅主要責任。除咗極少數嘅特定嘅情形之外咧，香港嘅特區當然就係包括特別係特區政府啦，我哋係負有最大嘅主體嘅責任，亦都係會行使喺呢條罪行下邊嘅管轄權。 最后睇埋天气，高空反气旋正系为华南沿岸带嚟普遍晴朗嘅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同炎热，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气炎热，星期三至星期五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499点，跌10点，总成交金额314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58点，跌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688点，跌1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83.4，升9蚊；阿里巴巴215.2，升2.2；港交所313.6，升2蚊；联邦制药。是报6.84，跌8.6；盈富基金24.98，跌2仙；美团点评172.3，升1.8；友邦保险73.8，升7毫；中芯国际24.5，升3毫；FIE南方恒指是6.94元，升2仙。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英镑9.67，瑞士法郎8.179，澳元5.358，加元5.729，新西兰元5.018，欧元8.7252。每百日元对港元7.24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296。日经平均指数报22492点，升55点。港金现价报16205蚊，升5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53.46美元，卖出1754.2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啦，较早前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泽安村对出快线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咁而家龙翔道去荃湾近住泽安村一段咧，都系比较挤塞啦，龙尾排到去天马苑。咁较早前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浪翠园一期啦，快线嘅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咁而家车龙喺大榄上斜噶，就是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浪翠园一期快线嘅意外咧就清理好，车龙未消散啦，排到去大榄上斜。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游丽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西九龙走廊去尖沙咀方向近着旺角道就挤塞，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接近星河名居，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着彩虹村一段挤塞，伟业街去油塘近着骏业街挤塞，车龙排到去启福道桥底。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着康宁道都是车多繁忙，龙尾牛头角港铁站。在新界火炭路去沙田第一城方向挤塞，龙尾在火炭村。大埔公路出九龙近着沙田新城市广场都是繁忙，龙尾进景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山公路葵涌段月品酒店来回。

咁啊，最緊要啊，啲戲院啊，又或者 係 啊係啊，即係舞台劇嗰啲劇院啊，亦都開翻啊，咁多啲咧嘅即係節目可以出嚟咯。咁不過因為而家仲係限聚令緊啊嘛， 冇錯冇錯。 其實我琴日入咗戲院嘅， 我亦係咪開翻好耐㗎？其實 開翻好 好似唔係好耐， 兩個禮拜咩情況啊？因為我都幾想試下真 係，係都係要隔住坐、啊， 有冇膠板㗎？ 冇 嘅， 但係係兩個孖位一坐之後咧，就前面嗰兩個位咧就冇人嘅、 哦， 就要隔再隔兩個先再有人咁。 好好啊，其實即係等於有某啲嗰啲茶餐廳咧，喂，茶餐廳係難做啲嘅，有啲即係高檔少少嗰啲咧，西餐廳咧，即係有個羅宋湯加5蚊嗰啲啊，佢都係盡量咧俾你攤開啲位嚟坐咧。呢、這個我成日都覺得係。就算疫情結束咧，你如果可以繼續維持落去嘅德政嚟嘅， 唔係、 啊、哇，坐得舒暢幾多啊？你 即係雖然有呢個私隱度極高，大家都有好大嘅空間， 啊、 但 係 你諗下，即係個戲院坐得一半人，其實佢點生存、啊？ 戲院就真係唔好嘅， 咪係咯？ 如果你話嗰啲。 只要睇下兩個位啊，究竟啊，你係嗰睇戲嗰個啊，定係買戲嗰個啦？係 因為其實晏啲真係可以討論咧，其實有一單咧都令到好多星迷咧覺得難以想像嘅，即係星爺迷啊。 嗯， 唔係話佢搞到好似話要抵押嗰、那個即係貴重物業，冇、 啊、 可能。我跟住哇，大家幾咁群情洶湧啊， 嗯、 全部話喂你套舊戲播多次啊，我諗都唔止呢個票房啦，做乜要咁搞到咁啊？ 哦， 係啦，即係嗱呢個我覺得咧有機會一間可以討論下咧。 好、嗯、啊， 佢哋都話喂啲電影究竟而家個市道復甦成點咧？但係東東，首先我哋要同你講聲非常抱歉。 係點啊？ 譬如你今日翻嚟咧，我哋固然好高興啦，但係要同你講個不幸嘅消息。 係有啲咩事啊？ 咪即係因為咧，你翻嚟就因為有個拍檔佢就放假啦。 係。 而佢實在太過過分啦，即係嗰種放假咧。 佢嗰個炫耀。 即係顯得你翻嚟嘅辛苦。同埋即係坎坷，而佢就一種即係瀟灑。 係啦，因為啊，今日咧我都要講聲啦，啊生日快樂啊，黃耀祖， 生日快樂， 生日快樂 ，Happy Birthday， 係啦。咁啊，佢咧就琴日咧即係完節目咧就已經雞咁腳咁樣咧，就已經嚟嗱嗱飛咗去享受。係，其實咧佢都要話俾你聽咧，唔需要去到泰國布吉，唔需要去到馬爾代夫，都可以享受陽光同埋泳池嘅。 係啊，真係做到喎，撞佢個鬼喎， 真 係 好，真係不得了。 都係人生勝利組。 你有冇俾佢睇？睇佢啲相啊！佢 send 咗， 佢 哋睇咗 兩部，離曬譜。 佢買佢擺埋上 Facebook 啊！ 係話咧， 真係唔要 face 曬佢，唔要面啦。佢咪連佢浸浴嗰張都擺埋出嚟， 好似又冇浸浴嗰、那個， 得我哋專享啊！真係離譜啊！ 唔係咁公開佢啦，梗係 佢浸浴 公開得啊！ 浸咗喺個嗰啲叫做咧，真係 扎古茨嗰度。 佢又唔知係咪又唔係扎古茨嚟 嘅 喎？唔係泳池嚟㗎，有冇咁誇張啊？ 即係自己間房啊！ 唔係 扎古茨嚟㗎。 浴缸 泡泡浴，但系个泡泡浴咧唔系露天啊，佢系挨住个落地玻璃窗喺个室内嗰个位度，你睇呢张离晒罩，真系离晒谱，哇！然后仲要我就衰鬼认得几靓嗰张， 系啊， 即系其实唔系佢功劳咯， 系 佢揸机个 partner 好啫嘛， 跟住哇，香槟喺个嗰、那个大大落地大玻璃咁滞啦， 落地玻璃嗰度真系好正㗎呢啲位咧，所以嗱，真系冇办法，你就冇得享受阳光，你就要翻嚟呢个密闭空间享受冷气。我同桂花田嘅招呼， 我想话佢仲要系 decorate， 即系装饰埋佢嗰张床， 系啊， 因为扮人哋马尔代夫嗰啲咧， 如 果你住马尔代夫咁，咪可以又有晒诶，整个好靓嘅毛巾鸭啊， 系啊， 天鹅 嚟噶， 有冇嚿烧鸭喺度喺度先得噶？ 烧鹅就高档啲嘅，几有似 嘅。我记得晚间咧，佢有另一个 decoration 噶，晚间咧有个即系神秘嘅 party 咧， 系 将佢。 好多 氣 球 啊！氣球啊，貼曬喺度啊！跟住阿祖就喊啊嘛，好感 動啊！真 係啊， 係啊！佢琴日臨出門口之前咧，即係離開我哋呢個直播室之前，我就提佢有冇買定多啲保健產品啊！我驚你夜夜笙歌啊！呢幾日都要真係係 啊係啊！我今日翻嚟星期四翻嚟嘅時候殘曬， 殘曬真係嗱，再祝阿黃耀祖咧生日快樂啦！ 生日快樂！ 咁我哋今日咧歡迎佢啊何遠東東東。哇！31度气温，相对湿度74%啊。虽然冇乜警告，不过你 feel 到嗰阵热浪涌紧埋嚟啊！ 听海风，从未心可放松，裙角飘飘，发丝飞舞，宇宙突然失重。过年你真的不轻松，还留下你的送，无怨负重，就放开手，让猛风去吹送。潮水淋阳光，猛皮肤红红，圆的圆，环的环，月生无穷。每个冬天也会静静过去，着上凉鞋，戴上草帽和除低裤。 我都过得去。你已离场，我记忆中你却尚在那里。对那时期太过依恋，原来很累赘。炎炎夏季旧雨涌，不要管除。其实这天气应该到海滩去。我们满街阳光，富江家里为了等谁？等谁？再等可有趣？闭着眼听一听海风，从未心。在潮潮夜的玻璃樽，由潮浪去推进，缓缓荡去夏季的海，直到消失教我目送。那最坏最好回忆，眨一眨眼亦过去。在我手里，闭着眼听一听海风，从未深刻放松。群鸽花边放飞，这宇宙突然失重。在住便衣的玻璃樽，由潮浪去推进，缓缓荡向夏季的海，直到消失教我目送。听一听海风，从未深刻放松，发觉身体升起，这宇宙突然失重。在住便衣。 Twins, Twin, Twins， 佢哋系有熱浪假期啊！嗱，咁啊，今日咧非常好啦，有桂花田啦，有阿东东喺度咧，咁、我觉得你两个应该食嘅嘢比我更多啦。 咁点啊？讲嘅未必系食翻嚟噶，虽然系 你系瞓翻嚟噶， 你可唔知 仲有咩第三个原因都系咁上下啦。 唔系，就相信东东嗰啲肥都唔系食翻嚟，应该 系咩？ 我成日都 瘦 咗，觉得自己肥，系咪真系瘦咗？所以我特登就系、是。俾你睇下， 可以叫佢一聲公子喎、 啊， 而家 係啊，公子哥爺， 係啊， 唔係，但係咧，因為咧，即係有啲成果嘅，個成果係咩呢、啊、就是、因為我之前咪好耐之前我咪箍牙嘅，咁咧、啊、其實而家咧已經箍到一定嘅成果啦，咁咧係真係會令到個下巴 V 咗㗎， 真 係 會㗎， 因為原來 嗰時你係全棚牙箍定係點樣局部？ 唔係嗰啲透明嗰啲， 透明嗰啲、 哦 哦、 ，OK， 局箍嗰啲啊嘛係嘛？ 係 啊， 啊，哇！真係即係開頭嘅過程真係好痛苦啦。啊但是我而家望到自己，哦，我觉得 OK 喎， 真犀利 喎！用咗几耐时间啊，东东？ 其实我好快，我而家十个月都未有， 十个月都未有，生得 咯， 生 得咯，做咩未有？ 唔系因为原来我个 case 其实系好简单嘅，即系相对于咁，所以个医生即系牙医都话，哎，其实你哋即系如果知啲牙罅嘅问题咧，其实应该早啲嚟。做咧，咁就係其實好快就可以完成到。 我羨慕啊！我成日我需要箍牙噶，不過我完全冇嗰個恆心。 我個女都話想箍牙，我話你我好辛苦嘅喎。 我上次我哋電台有個女同事咧，佢係要出鏡啊嘛。佢嗰日嚟到咧，佢就話佢又有箍牙，仲要係嗰只隱形半隱形，不過佢掠得出嚟嘅喎，即係。 我都係我頭先都掠咗出嚟。 係啦，佢就好搞笑。 好似啲阿婆。 係啊，真係似啊！佢仲要話咧，佢掠咗出嚟咧，佢唔記得戴翻咧，跟住我咁點啊？我補戴翻咯。即係佢自己可能咧、 哦 不停補戴多，唔知每日戴六個鐘定四個鐘咧，佢、 哦、 要補戴翻。 即係延長嗰個時間啊！ 係啊，但係個感覺真係 延長嗰個牙箍同埋嗰個牙嘅牙限制嚟嘅， 即係要再接觸啲，但係。哦真係有啲似即係阿婆阿伯出嚟刷牙嗰樣噶。 不過咧喺呢個疫情嘅底下咧，其實咧戴牙箍咧都要好小心嘅。係，即係因為我哋其實係要攞隻手撩佢出嚟噶嘛。係，咁所以咧， 即 係 變 咗你 頂唔到佢出嚟嘅，即係 頂唔到 嘅， 佢都真係好實㗎。 哦， 咁咧變咗我哋每一次又要消毒 啦，你咪係咁消毒隻手指咯。 係啊，我而家戴多咗好多嗰啲。 你戴個指套咯。 咁你個指套係咪都要抹啊？ 咪係咯， 再攞多個套嚟套個指套咯。 唔係啊，曾俊佢唔使嘅，所以佢唔覺得係一個問題。係 啊，唔 係 我都， 所以曾俊嚟講係冇問題嘅呢件事。 我要買東東嗰啲箍牙套餐先。 哎我都想問，我女都想問啊！ 係 啊， 我哋私底下問佢，跟住最多 share 啊！我同你上半攞下半啦， 可唔可以咁？ 兩個人買一個牙套翻嚟。 啱啊啱 消毒咧个地步咧真系。 唔系，我有啲用过嘅。 好啊，喂，消毒咗啱啊，真系。 唔啱你个位噶，每一下 笑啫。 唔系啦， 讲翻食先，因为咧，我觉得咧，你两个食嘅嘢咧，嗰个经验一定会多我少少嘅。 系。 你哋有冇试过咧？即系买一啲食物翻嚟咧，怀疑佢变质，但系最后凭你哋嘅经验啊，或者点样咧，揾完翻嚟之后咧，就帮佢打得甩嘅。嗱，譬如我上次咧，我到而家我都唔知嘅，就我老婆咧就网购咗咧，一本地而家有啲鱼龙蔬果可以网购啊嘛。上次我都同阿天去介绍，咁咧佢就话咧佢订购咗一啲咧台湾嘅，我冇记错，唔知叫金时番薯 吓。 好似系番薯嚟嘅定薯仔咧，系唔同 的。应该番薯哦、 啊。番薯好似系咁样啦。咁咧好靓个个样咧，但切出嚟咧，唔知点解咧，本来个肉系黄色噶嘛。 系啊，你话见佢里面咧， 佢有梅花点， 系啊， 系全部系即系密一致嘅，即系你切开个横切面咧，废话咁横切面切应该嚿嚿都系嘅，佢全部都系咧系梅花嗰只叫做紫红色咁样咧，一个个点咧分布 疹咁样， 但系佢又唔核突嘅，你会感觉咧就好靓嘅花纹啦。咁但系最惨就系你未见过咁嘅样啊嘛，你唔敢食。佢已經打埋翻去問嗰、那個蔬果老細咧，佢話：喂，咁影埋張相俾佢睇咧。蔬果老細都話：我唔敢答你啊，不如你都係唔好搏啦咁樣。 啊，係啊，連佢 連蔬果老細都話唔敢搏。咁、咧，我上網不停抄咧，抄到一個走投無路咧，都係見唔到咁啊。氣壺，你唔敢搏啊？ 係， 即係因為你唔知佢究竟係咩嚟噶嘛。 但係上網都冇呢個資料話俾你聽，呢啲係其實係熟嘅，可能係一個成熟，即係嗰嚿嘢熟得滯變咗。 因為你打翻同樣嘅招牌啊，即係嗰個內容咧，佢嗰啲果肉全部都係黃色嘅靚嘅。好啦，咁啊，所以我覺得我到而家都耿耿於懷，我覺得好似辜負咗嗰嚿番薯啊。 掉咗啊！到最後真係 唔敢食，梗係掉咗啦。個老細都話你唔好食，係賣俾你個老細都話唔好食。 我退翻咩？你見到乜樣？ 冇，佢下次不過個老細好。识做，下次我哋都有订佢咧，佢送咗粒蛋俾我哋，咁、个后话啦，好啦， 蛋打出嚟有啲嘢嘅， 我真系想讲蛋咯，我真系想讲蛋咯，唔系我，系今日新闻卖咧，佢话有人买到一只咧咸蛋翻嚟， 系 咸蛋就唔系皮蛋啦， 系 好啊，不如又讲下咸蛋 唔 系皮蛋 咩嘢啦，咸蛋又唔系皮蛋啦，佢讲明系咸蛋啊嘛，话 明咸蛋梗系唔系皮蛋， 咁咸蛋黄系咩色噶？ 啊，红当当啊，橙色啊， 红当当橙色， 好叻啊你， 系咯，咁佢切出嚟黑色， 黑色嘅， 黑心啊， 真系黑心，真系摆明黑心， 咁即系变坏咯。 嗱，你两个食嘢多过我讲嘢， 我冇见过， 系啦，请问你点判断？ 唔系你系咪捞乱咗？其实人哋嗰个系 皮 蛋 啊，我哋讲话皮蛋系黑心嘅， 真条而家心去啊，即刻再睇下， 睇多次，市民买到黑色咸蛋黄不敢吃， 等先。咁嗰个市民识唔识分嗰只系皮蛋定咸蛋？ 唔系，佢最后有访问咗呢个叫做禽蛋批发商会嘅成员嘅，系啦，佢讲到明嗰只系咸蛋嚟嘅。好啦，咁代表咩？代表咩？ 一定系 佢系咪成个蛋黄都黑？ 成粒都黑色，黑过你粒眼珠。 哇，即系可能万中无一个呢个可能好嘢嚟。 好啦，嗱，如果佢 exactly 系咁讲嘅， 佢食咗嗰啲叫做黑松露， 你食唔食？你食唔食？ 我唔食。 嗱，如果你切翻嚟，佢就 exactly 一粒全部黑色，真系好似粒珍珠。黑珍珠咧， 我谂会闻下佢，然之后就 唔臭嗱。 咩啫？佢闻下佢都 唔臭。 通常见到啲嘢咧，即系你觉得变坏都会闻 下佢先， 跟住就肯定臭。佢就掉。 佢嗱，佢而家个形容咧，个市民就话嗰粒咸蛋黄黑色，但系蛋白系清嘅。 OK。 咁然后咧，佢闻咗蛋黄完全冇臭味。啊。咁然后佢就话啦，咁应唔应该食咧？应唔应该抌咧 ？OK。 最后 我又估下估。哦。系嗱，嗰啲乌鸡咧，佢哋味都系黑色嘅， 系 嘛？佢咪用乌鸡嗰啲蛋咧？我唔知啊，我即系咁讲噶咋 好似好有道理咁。 我觉得我问佢真系嘥咗啫，佢同我智慧一样喺呢方面。你乌鸡，人哋乌鸡出到嚟嗰粒丸系白噶。 我讲下啫，我就系问系咪乌鸡蛋啫？咪整咸蛋，即系讲下啫。咁结果 佢一定 咸蛋唔系鸭蛋嚟 嘅 咩？ 啊，又系喎， 唔系嚟玩我啊？ 唔系咁，即系话 明明 系 卖咸鸭蛋啊嘛，冇话咸鸡蛋噶嘛。好啦，最尾开股咧，佢就抌咗。佢就抌咗， 咁点啊？系咪真系抌咗？ 但系佢就 抌咗啲好嘢啊！ 佢就一掟上网，全民哀号，个个都话你嘥咗钱啊！ 啊， 因为咧，根据禽蛋批发商会成员阿黄志跑啊，哇，好型啊个名， 系啊，呢个跑啊， 黄志跑啊， 系 一树枝个枝跑步个跑，哇，呢个真系型，呢个名， 我揸住树枝嚟跑步， 揸住树枝嚟跑步，佢话咧呢只叫做清水黑黄。 清水，因为佢系蛋白， 萬几只先出现一只， 真系无一无讲紧， 大家都未见过啦， 冇见过。 我哋食嘅咸蛋黄，虽然我哋唔会食到成萬只啦，我谂我哋咁多年，但系佢话咧，原来呢只叫做清水黑黄咧，佢话咧萬几只先会出现一只，非常咁罕有。咁咧佢话咧就好似有啲人中意食榴莲咁样，你食咗就唔觉得臭，仲会觉得好香添。佢话呢一只蛋咧，佢话佢哋通常会点咧用？嗰、那個蛋燈嚟檢查啦，佢話如果發現真係清水黑黃咧，佢哋會自己 keep 起噶， 哦，即係好嘢嚟㗎， 唔會流出市面噶，所以佢話好少會見到嘅。 但係而家買鹹蛋咧，佢通常都連埋嗰啲黑色外層咧，佢就冇得照㗎啦。 黑色外層唔係嗰個皮蛋嚟㗎咩？ 唔系， 黑色外层系咩嚟噶？ 皮蛋系 嗰、 那个 好似 食嗰啲嚟， 好似捞埋落啲碳七嗰个灰嗰啲度， 系咯。 所以佢教大家咧，佢就话咧，正常嘅咸蛋咧，水清蛋黄呈橙黄色，如果有黑色咧，就系清水黑黄。变坏嗰啲咧，个水系浊 嘅，系啊， 同埋成个蛋黄咧就都系变黑色。所以咧，原来重点系咩啊？水清唔清？ 系， 大家而家心水清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出席行政会议之前，再次解释港区国安法，回应外界关注，强调国安法符合法治原则，包括未判罪之前假定无罪，疑犯有辩护的权利，一罪不能够两审，以及既往不咎。首任终审法院首席法官李国能认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在港区国安法草案的说明中提到，行政长官指定若干法官审理涉及国家安全的案件，以及中央机构可以行使管辖权，会损害香港的司法独立。李国能在部分报章发表声明，认为司法机构独立于行政机关，应该由独立的司法机构决定审理有关案件的法官，不受行政机关的干预。行政长官欠缺挑选法官所需的经验和专长，作为将会在香港成立的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行政长官不适宜挑选特定法官。李国能又认为，当中央行使管辖权的时候，有关案件会在内地处理和审理，被告将不能够享有本港司法程序的保障。虽然有关管辖权只会在最例外的情况之下行使，但是仍然会破坏香港法院在基本法授权行使的独立司法权力。大律师公会副主席叶巧琪接受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访问的时候说，港区国安法草案的说明提到，特首可以从暂委或者特委法官中指定法官处理国安案件，有关规定不完全是律政司司长郑若骅理解的意思，即使对方说是特首指定一个法官名单，都是属于一种筛选，因此仍然存在忧虑。叶巧琪话：根据基本法规定，特首根据独立委员会推荐委任法官，从来冇权指定法官或者法官清单。佢认为，特首日后作为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一方面要维护司法独立，另一方面受到中央监督同埋问责。如果有权指定法官，明显系角色冲突。他同意终审法院前首席法官李国能的建议，在条例加入规定，要求特首根据司法人员推荐委员会的推荐来委任法官。首批已经领取保就业计划工资补贴的雇主名单出炉，职工盟主席吴敏仪接受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访问的时候说，计划没有达到保就业功能，很多雇员被迫放无薪假和减薪，因而无法拿足9000元补贴，质疑雇主透过服务费等的方式黑扣或者是剥削员工，无从监察雇主。 吴敏仪认为当局不应该将补贴先给雇主，应该构思如何协助无法完全受惠的雇员。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同炎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气炎热，星期三至星期五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739点，升226点，总成交金额456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66点，升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732点，升30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90.8，升16.6；阿里巴巴216.4，升3.4；港交所318.2，升6.6。联邦制药是报6.98，跌7.2；美团点评173.2，升2.7；盈富基金25.2，升2.2；友邦保险74.4，升1.3；FIE南方恒指6.75仙半，跌1.3；中国平安78.9，升5仙；中芯国际24.6，升4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日元107.17。瑞士法郎0.948，加元1.352，人民币7.077，英镑对美元1.249，欧元对美元1.127，欧元对美元0.693，新西兰元对美元0.649。日经平均指数报22,621点，升184点。港金现价报16,205蚊，升55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749.99美元，卖出1,750.1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erry 同你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景隆街。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到船街天桥近住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排到去尤丽村。路面情况喺九龙龙翔道去观塘龙尾富山道桥底，观塘绕道去油塘近住丽业村一段车多。长沙环道去旺角近住大南西街多车，车龙排到荔枝角消防局。在新界火炭路去沙田第一城近住赛马会体艺中学车多，车龙排到沙尾街。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道骏业里去旺角、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去屯门和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二台六月新一分，凌子维和你寻开心。 各位。今日一于同大家上网揾下有关凌子维嘅负评，咦冇、啊，一定系因为冇负评啦， 唔系咯，唔单止系冇负评啊，系连正评都冇，即系冇人识你啊。 咁要俾心机啲做好啲节目啦。星期日中午12至1，凌子维有唔系人人都识嘅生活进行式。 我收到自称是執法人员的电话，说我犯了法，要交出网上银行账号和密码，我当然不信啦。 这些是骗徒常用的伎俩，他们还会叫人在特定的网页或者流动应用程式输入个人资料。 怀疑遇到骗案，就打去警方防骗易咨询热线18222，记住是18222，18222，重要的事要讲三次，还要提醒你身边的人啊。 鼓响，总有天沦落共享。 波石 盛，端午节有咩做呢？ 天儿，端午节梗系食粽啦。之后预埋你噶啦。 唉，不料你睇下我嗰张全家福， 你成家都好幸福啊，个个都口中面粽，一睇就知同一个粽啊。 上年呢粽啊，到而家都未减到啊，今年不了。 其实而家有好多低盐低卡嘅健康粽嘅，你粽啫唔系蠢啊嘛，食拣啦。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大家 共度端午节，总有你家人。 咦，系咪讲紧我啊？ 丰收快活人有曾志豪、 桂花田， 仲有我东东何远东。 丰收快活人， 火势，今日有啲特别，系咩呢？喺豪仔眼中，我系咪纤瘦咗啲呢？其实都真系唔系几咁大只嘅，系啊。不过享受多，享受今日同听日啦，下后日翻翻嚟咧，我就变咗最大只嘅咧。喺豪仔眼中，桂花田究竟系咩嘅呢？系大啊、中啊、细啊，定系唔知啊？我哋有请我呢个拍档，佢长期都系瘦，都系直条嘅曾志豪。 在豪仔眼中，我是见不到桂花田的。 吓，你目中无田？ 不是，大佬，眼球得咁细，佢个身形又咁大，超过咗我个视线范围 ，outfall 噶啦，所以佢系同世界一样咁巨大噶。你话香港咧，无论几乱都好咧，我觉得有啲地方都仲系几好嘅，譬如咧，我哋即系呢啲咁嘅口沫遮拦啊。你亂講衰嘢呢啲咧，即係暫時你都唔會俾人哋咧，見到桂花田衝出嚟咧，然後就喊啊、哭訴啊，話你歧視啊，咁跟住咧就唔可以再講嘢，因為點解咧？哦，唔係喎，個樣可能佢都嬲緊嘅，因為當你見到美國咧，佢哋嗰個而家嗰個種族歧視演變出嚟嘅叫做改正措施咧，越改就越嚴厲，嚴厲多個地步咧，你真係驚咗咧，就係話。点算啊？我哋以后嘅日常生活咧，好多用品咧会唔会唔见咗噶？咁样，例如咩咧？嗱，其实都早几日咧，大家已经睇到个新闻咧。之前就话咧，即系嗰个早餐咧，都话喂，你用咗某一种嘅动物公仔咧，佢喂唔好唔对路啊！你咁样可能会歧视啲即系黑人咁样。咁咧早几日咧又有个新闻，佢就话咧，有一个医疗保健用品嘅巨头啊，我哋香港都有噶，就系呢一个吓Johnson & Johnson 啊，佢就话 OK。我哋决定基于尊重种族肤色嘅差异，停售部分嘅美白产品，停售部分美白产品，甚至乎咧有一啲咧系包括咩咧？譬如话嗰啲去黑斑啊，呢啲咁样嘅即系用品咧都唔可以即系继续生存落去啦。甚至乎咧另一个大牌子咧，其实之前都有发生咗噶啦，大家都估啊。估咗好耐，佢一定出事啦咁样，冇错，就系呢个黑人牙膏。佢黑人牙膏咧，佢话咧未俾人投诉，佢自己第一时间审查，佢就话得啦，我知啦，一定惨啦，一定惨啦咁样。佢就话咧决定先发制人啊，进行自我审查。佢话咧，我哋而家咧会同合作伙伴咧一齐审查啦，同埋进一步发展品牌各方面啦，包括品牌嘅名称咁样。其实如果你讲翻呢个黑人牙膏咧，都几好笑噶，因为咧大家有印象咧，即系应该就我同阿田嗰个年代，唔知东东改唔改到嗰个年代咧？你嗰个年代黑人牙膏咩颜色噶？ 黑人牙膏咪黑，即系啲牙膏系白色嘅，但系个 logo 系黑色咯。 哦，可以咁，你同我哋个年代一样噶。 系啊，我同你唔系差好远， 年代咪差好远。 咩啊？佢而家唔系嘅咩？ 系咯。 咩啊？你唔记得佢之前系咩色嘅咩？ 而家蓝色噶。 黑人个样， 唔系黑色咯， 而家唔系噶， 而家咩样啊？ 而家呢个样啊，白色噶，佢、有一半系白色，有一半咧只不过系阴影就唔系噶啦，佢肤色唔同咗噶啦，真系，系 一半黑一半白， 系啊，同埋咧佢本来个名叫 Ducky 噶，佢后来就变咗 Dolly 啊。 哦， 系啊，即系我哋嗰、 慢慢地改咗一半， 但系我哋嗰个年代咧，应该都冇经历过 Ducky 噶啦， 系咯， 我哋三个一嚟已经系 Dolly 噶啦，真系，系啊系啦，咁啊嗱，即系我又翻翻嚟啊，咁所以咧，佢话佢哋而家已经喺度考虑紧，其实点解要特别提黑人牙膏呢个例子咧？唔系帮佢卖广告，而系譬如话 究竟用黑色定系唔用黑色系代表尊重定系歧视呢？譬如如果你用黑人嘅，可能你就会话你系咪攞我哋嚟笑啊？哦 ，OK OK， 你就话歧视。咁我唔用啦，我用白人嘅。哦，而家净系得白人先可以刷牙，白人先会干净嘅。咁点解冇黑人粉啊？咁就真系咧处于一个非常尴尬嘅境地。咁究竟咧，其实可以用黑色定唔可以用黑色呢？而头先咧，譬如你话皮肤嗰、那个即系美白产品咧。亦都會面臨一樣嘢，佢就話得啦，我哋明啦，尊重種族膚色嘅差異，所以佢話健康嘅肌膚就係美麗嘅肌膚。咁好啦，調轉啦，我想問一下咧，嗰啲搽咗落個身度咧，我哋嗰陣時香港好多人想曬黑啲啊嘛，佢就會搽嗰啲咧，即係會加深顏色嗰只太陽油。咁嗰種咧，究竟係算係尊重黑人，定係會唔會調翻轉又話你係歧視黑人噶？你做咩話用呢種產品會黑噶？嗱，真係去到呢個地步咧，我哋遙遠嘅香港咧，就只能夠隔岸觀火，因為你冇得參與啦。因為你每一個批評咧，其實你都知道你執唔吉到肉，你唔知痛，你唔係喺嗰個社會環境氣氛咧，你唔知佢有幾大壓力。咁所以我哋就只能夠慶幸咧，起碼我哋喺香港，我哋咧就算你話佢好中意美白，你最多覺得佢哇咁貪靚嘅，你知道佢唔係歧視緊嗰個黑人。你如果見到咧佢用嗰隻牙膏，你知道佢只係用咗嗰隻牙膏啫，你應該了解。起碼我哋香港。我哋冇人咧系讨厌嗰啲唔同嘅肤色人种，系啊，呢个我哋香港仲系好美丽嘅地方，大家好好珍惜啦。风头火势，所以咧，其实我哋系冇笑过佢肥噶，因为当我哋话哇东东好肥嘅时候，其实佢何尝唔会话翻我瘦弯茄咧？我哋而家都有个角色系互相嘲笑大家嘅身形噶嘛，咁我哋算唔算系五五波无数呢？今日有佢啊，何婉咚咚咚咚咚。 放心，我从来都唔嘲笑别人嘅身形嘅，我净系会即系唔满意人哋着衫靓我嘅啫。 咁佢好安全，因为着衫靓过佢嗰个今日放假，系啦，我冇事啊，嗬。 系你冇事嘅。 耶、yeah, ，又似你。 哇！而家夏日炎炎咧，即系其实真系好热啦。咁热嘅时候咧，咁大家少不免都会想饮好多唔同嘅嘢饮啦。咁啊，有时咧喺街度咧，咁啊，如果你冇自备嗰啲水樽啊，咁你可能都会去即系嗰啲便利店啊嗰度买咧一啲樽装嘢饮嘅。咁咧，但系其实咧，而家咧因为嗰啲樽装嘢饮咧又真系好方便啊嘛，大家又可能咧会懒惰少少咧喺屋企嘅时候咧，你都会好想饮嗰啲樽装嘢饮。咁所以咧，即系。即系而家其实嗰啲樽装嘢饮咧系无处不在嘅，点解咧我不停要提及呢啲樽装嘢饮咧？即系因为其实咧我睇到咧一个新闻，咁咧佢就系话咧佢做咗一个测试，就系关于咧呢啲饮品嘅。咁我想问啊，嗱，其实咧一樽嗰啲嘢饮啦，咁有时可能大家即系口渴起上嚟，大家咧就会即刻想饮两啖啊三啖，但有时真系未必饮得晒噶嘛，饮唔晒嘅时候，大家会点样处理佢咧？咁有啲人可能就会话，饮唔晒咪摆咗喺度先啦，咁样，咁啊咪迟啲再饮咯，系咪？都摆得嘅，冇错啊，其实咧嗰啲嘢饮咧真系摆得喺度嘅。但系大家咧，即系可能会忽略咗咧，摆喺度嘅时候咧，会依樽物品咧，依樽饮品咧，会发生好多唔同嘅事噶。咁其实咧，我就系讲紧啲咩咧？日本咧有一个节目咧，佢咧就做咗个测试。咁咧佢咧就系想测试下咧呢啲樽装饮品啊。如果你开咗佢，饮咗几啖之后咧，咁究竟？呢樽嘢飲會發生啲乜嘢事呢？咁咧佢最主要咧就係咧想測試下咧，經過咗即係喺室温嗰度啦，即係28度啊，濕度70% 咁樣啊，我哋就咁擺佢喺度啫，大家當飲唔曬咁樣，然之後一日之後睇下佢咧嗰啲金黃葡萄球菌咧。嘅含量咧究竟系点样嘅？嗱，咁咧有一个少少嘅知识咧，即系话俾大家听嘅。咁咧就咁一定咧就系摆得喺度，咁佢啲菌嘅数目咧一定系会多咗噶啦，系咪？究竟咧系会多几多咧？嗱，大家会觉得，如果我话嗰啲牛奶咖啡啊、橙汁啊、嗰啲小麦茶、绿茶，甚至水，大家会估边一种饮品系个含菌量会跳升得最多咧？会唔会真系关佢越甜嘅事呢？即系佢一甜啲咧，其实咧就会越易变坏咧。哦，原来系真系嘅、哦。咁咧，佢做咗几个测试啦。咁咧，佢将几样咧饮品咧，即系都做咗呢个测试之后咧，发现 第一名啊，第一名最多菌嗰个呢，原来呢就係牛奶咖啡啊。咁呢佢话正常呢即係个牛奶咖啡呢係你假设佢係有600个单位嘅细菌咁样。但呢经过一日之后呢，佢就会跃升多咗好多，多咗几多呢，就係变到有500多万嘅细菌粒数啊。咁呢其实呢个数量呢其实已经係好大件事嘅呢，因为呢佢都有话，如果嗰啲飲品呢係多过100,000粒嗰啲細菌呢，其实已经係可以令到你感染到㗎啦。咁所以呢嗰啲牛奶咖啡呢，如果一开咗呢，就千祈唔可以就咁摆佢喺度啦，就唔好再飲啦。第二位呢都係好甜嘅，就係啲橙汁啦。咁呢佢就由600个細菌单位呢就变到有2,500,000个細菌单位，咁就变咗好多啦，係咪？咁大家呢唔好以为呢啲水啊好似冇乜嘢咁啦，即係就咁擺佢喺度，咁佢又應該唔甜，又冇乜即係其他雜質，咁應該唔會即係啲細菌含量會升高啦。答案係錯啦，佢呢由600個細菌單位呢都躍升咗變成1,000個細菌單位㗎。咁所以話呢，其實你所有樽裝嗰啲飲品呢，你一開咗之後，你唔好就咁擺佢喺度啊！你一擺佢喺度呢，啲細菌呢就會慢慢咁樣滋生，嗰支嘢飲呢就會變壞㗎啦。咁呢其實佢哋都有俾幾個 tips 嘅，其實嗰啲 tips 呢即係大家即係由細到大都聽到㗎啦，就係呢即係嗱，如果你想飲嗰啲樽裝嘢飲呢，就最好呢就倒出嚟飲啦，咁樣。又或者好似我哋细个呢好鍾意就係离口飲啦离口飲啦，咁就几个人一起打篮球嘅男同学，咁就大家一起喂离口啊，唔好掂啊，唔好掂我啊，有口水啊。冇错，其实因为呢即係嘴唇嗰度呢就係因为有嗰啲细菌喺度啊，最主要呢就係啲嘴唇呢掂到嗰个樽嘅边呢，所以呢先至呢会传播到呢个细菌嘅。咁最主要呢就係仲有第三个 tips 呢，就係如果你真係开咗嗰支嘢飲啦，你飲唔晒啦，咁咧，麻烦你扭翻成个樽盖，将佢摆入雪柜，咁咧就可以延长到佢即系个寿命啦。即系等希望呢啲细菌咧唔好滋生太多。嗱，但系计我咧，东东咧即系俾嘅建议咧，就系我希望咧大家咧尽量减少啲饮嗰啲樽装嘢饮。其实自己咧带一个嗰啲保温瓶啊咁样装啲水饮咧，咁咪其实仲健康，又唔使吸收更多嘅糖分，咁啊对身体咧又会好啲，对呢个地球都会好啲嘅。风头火势，今日咧即系翻到嚟呢个大家庭咧，真系好开心噶！即系最开心系咩？今日一早起身，然之后翻到嚟仲食咗个早餐，然之后一推开到门就见到桂花甜啦！ 系啊，多谢你啊，系啊，咁即系因为咧，佢哋咧话，唉，好耐都冇试过咁早起身啊！多谢你为咗我哋翻嚟呢个节目咧，早咗起身啊！有句说话呢是叫做学好一世学坏一日。不好的事呢一日已经令你变成一个坏了的人了。那几时学得好呢，可能用上一生的时间。哇，有没有那么夸张啊，哦，那不一世就那几代人都要的应该。为什么这么说呢，不是因为真的太多人。人太多呢控制一样东西，即是控制一样东西 都真的很难的。正所谓一样米养百样人，是不是要个个做得好呢，不坏的都真的要用很长很长很长的时间。在北京他们肺炎疫情突然间就转差啦。现在就除了疫症依然严峻之要处理之外呢，早阵子呢北京呢就为促进民众要有美德。即係唔明呢点解而家2020年佢哋先叫促进佢呢啲下。咁都系嗰句啦，有心唔怕迟，做迟做好过冇做啦。佢哋正式呢落实一个条例，就系北京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即系咩呀，之前好唔文明嘅咩啊，呢、這个我哋就唔讨论啦。文唔文明呢就见仁见智。不过呢次呢佢立法呢系有三个特点嘅。但佢就话啦，引导人民崇德向善，促进社会发展进步，亦考量到北京的政治地位、历史传统、人民背景、民族风情、实际状况，体现这个带头作用，告诉民众知道要有承担和责任。统一所有东西之后，就将促进文明成为分内事。 啊，系啦，头先呢段嘢我系抄出嚟嘅，系因为佢咁讲噶嘛。咁啊，讲咗咁多，即系咩啊？即系要嗰啲叫一啲人民咧有文化啦，唔好失礼街坊啦，唔好丑出国际啦。其实咧系啱嘅，真系做得好嘅。中国人就最怕一样嘢就系丑事传千里，亦都唔想将嗰啲唔好嘅嘢流传万世，家丑不出外传啊嘛。咁但系。而家先教真系会唔会太迟？因为佢真系真系好多代嘅文化都已经系咁啊。不过即系真系唔知点解而家先落实呢啲条例啦，就好似即系唔准做呢样，唔准做嗰样咁样，系咪由小嘅教育着重咗其他嘢，而忽略咗佢品德咧？冇取得到平衡咧，就不得而知啦。不过呢个北京文明行为促进条例咧，仲有六大章63条，仲讲到明咧文明行为嘅定义系乜嘢？咁啊，听日会同大家讲下其中一条例啦，同埋一啲法则啦，系点样？希望佢哋咧，用最短嘅时间可以做翻好啦，唔好再俾其他世界各地嘅人咧觉得，哎呀，你冇文化嘅，更加希望咧，我哋嘅大陆同胞啦吓，去到外地咧玩咧，系受欢迎，唔系净系赚佢哋嘅钱噶。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冧咪一齐顶住咯。 现实照常崩坏，并未害怕。 见证到城市的改变，响乐团的成员用音乐记录低自己的心情，同时亦希望鼓励茫然失措的人，世界仍然有爱和梦想，低洼一定会跨过。作曲的响乐团的阿乔，填词黄以林，编曲响乐团，监制响乐团加豪。中文歌曲龙虎榜今个礼拜推介作品之一《响乐团到世界塔下》。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停课不停学，增值好快乐。 哎呀，好开心啊！早晨啊，肥妹仔， 虽然晒眼仔唔喺度咧，但系咧，我哋今日嚟咗个老师啊， 系啊， 我觉得佢好好人。 你使唔使嗌我哋Good Morning Class 起身噶？ 要啊， 好啊。 Good morning， 巨无霸老师。 嗯，两位同学你哋好啊。 哎呀， 收银茄，你有冇食早餐噶？ 我食咗噶啦。 点解你仲系咁瘦嘅？ 因为如果唔系显唔到肥妹仔肥妹咯。 你好，我食咗个老师。 哦，你食咗老师啦？ 你做乜食老师啊？ 巨无霸老师，你同佢原来咁样噶？ 唔系啊， 我哋冇呢个。 唔系，原来你哋一齐食早餐噶。 系啊系啊。 等我睇下你哋棚牙先。哎呀，你哋棚牙而家咁样啊，唔得啊，唔干净啊。 啊，点啊？ 嗱，老师咧，其实今日想同教你哋一样好简单嘅嘢。 教咩啊？ 你哋咧每一次咧上台表演之前咧，都成日好紧张咁啦，又心不在焉啦。 系啊，成日屙尿噶我。 系啦，好紧张啊嘛，系咪？ 上到台都屙。 上到台你就唔可以屙嘅。 就嗰啲系赖噶啦。 嗰啲就赖咗，唔屙。 咁点算啊？ 咁咧，老师咧想教你哋一个放松下自己嘅方法啊。 好啊，好啊。 咁放松咩啊？ 放松你嘅口部。 哦。嘟嘟嘟嘟嘟。 冇错啦。 口部。 好，第一时间咧，你哋咧而家咧就系帮手做得啦，合埋个口， 合埋 然之后咧攞条脷咧，好似当条脷系一支牙刷咁样啊，掂住嗰啲牙齿由上至下打圆圈咁样， 咁核突， 顺时针， 老师， 系我顺时针打嘅， 系啊，顺时针掂， 好痕啊，我眼睛好痕啊， 掂紧啦，掂紧啦，我摩打嘴掂紧 啦，嗱，顺时针做完两次之后咧，就逆时针做， 顺时针做到三点就停低啦， 咁几好啊，嗬，啲同学仔即刻收晒声， 咁有咩用啊，老师呢个？ 其实呢个咧就帮你咧，即系将嗰条脷筋啊 warm up 下， 我拉脷筋啊， 系啊，你有冇发现咧条脷筋？ 即系人哋拉脚筋，你拉脷筋啊， 冇错， 好啊，好啊，因为都要拉筋啊，老师咁得意。 系啊，因为咧，我唔想你哋咧开口夹着你啊讲嘢，上到台咧，即系条脷咧一打棘咧唔系几好，识老师啊。 仲有咧，仲有咧，仲有咧。 好，教多你哋一招。 好啊，好啊。 将你哋咧而家咧个五官啊，成个样啊， 系 好似咧食咗一啲好酸嘅嘢，揦埋一嚿。 我可唔可以当见到桂花田春上啊？ 可以。见到肥妹仔咧，就即刻好啊，就发到最大。桂花田。肥妹仔，个毛发老师，诶，点解个毛发老师个样系咁样？ 条脷打圈啊，条脷打圈啊，即刻唔敢出声，因为老师喺度啊。 其实咧，老师系唔恶嘅，你哋记得咧，好好做依两式。 头先嗰个有咩用噶？ 哦，就系帮你咧放松啲面部表情啊，即系上到台咧表演嘅时候，或者要嘅讲嘢，公开讲嘢都唔使咁紧张啊嘛。 即系 warm up 你个嘴啊， 同埋你块面啊。 系啊。 但系我惊以肥妹仔嘅胃筋咧，佢会上到台同人讲嘢嘅时候咧，一紧张佢就，你等等先， 各位嘉宾， 你可以到台下度安息啦。 既然你哋咁紧张啊，你哋而家将你哋嗰份稿抄多五次啦。 一种筛选，因此仍然存在忧虑。叶巧琪话：根据基本法规定，特首根据独立委员会推荐委任法官，从来冇权指定法官或者法官清单。他认为特首日后作为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一方面要维护司法独立，另一方面受到中央监督和问责，如果有权指定法官，明显是角色冲突。他同意终审法院前首席法官李国能的建议，在条例加入规定，要求特首院前首席法官李国能的建议，在条例加入规定，要求特首根据司法人员推荐委员会的推荐来委任法官。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为华南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同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气炎热，星期三至星期五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690点，升180点，总成交金额543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68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739点，升3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90.4，升16.2；阿里巴巴216蚊，升3蚊；港交所318.2，升6.6。美团点评173.4，升2.9；中芯国际25.2，升1蚊；联邦制药7.14，跌5.6；盈富基金25.18，升1.8；友邦保险74.15，升1.05；中国平安78.9，升5；FIE 南方恒指6.85，系跌1.1。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英镑9.677，瑞士法郎8.185，澳元5.368，加元5.73，新西兰元5.021，欧元8.7392，每百日元对港元7.23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303。日经平均指数报22621点，升184点。港金现价报16205蚊，升5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50.21美元，卖出1751.8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喺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

个酷热天气警告啊， 系冇错。 咦，咁佢有冇话几点钟会完噶？ 唔会噶，唔会噶。佢直接话完，你又见到佢冇嘅时候， 佢就完咗啦。 系啦，佢完佢就会完噶啦。 佢自己会消失噶啦，系啦。 系啊，冇错。嗱，今日咧头先都同东东讲咗少少咧，我哋话譬如阿星爷咧，即系早几日嘅新闻，大家都好多星迷就好震撼咧，就话点解会咁噶？即系将佢自己咧喺山顶嘅超级豪宅咧天比高咧，就抵押俾呢个摩根大通啊，咁啊做贷款咁样。咁啊早几日睇新闻嘅时候咧，好多星迷都不解啊，全部都话：哎呀惊咩？其实你将你啲旧片啊再播翻出嚟啊，咩都有嘛咁样。 因为都会觉得咧，吓点解要即系一讲紧要卖楼啊嘛，系咪？ 系啦，抵押咯， 抵押 佢系咪卖咯？抵押即系当个当个资产有啲似 remortgage 之类嗰啲咧， 即系意外啦，系咪算唔算？ 我唔 不过又 唔止啦，唔止啦，抵押啊！即系呢啲我哋系冇可能会理解到嘅， 因为我哋唔会去到嗰个。 就同我押张八达窿俾翻地铁一样，攞翻50蚊一样。 但系而家抵押我谂抵啲，因为啲息口都咁低啊嘛。 可能系啊， 即系其实即系都系想套一嚿钱出嚟。 系啦系啦，佢仲会觉得哇，因为一层佢嗰啲楼唔系即系价值不菲噶嘛，叫做 大佬全部用亿计噶。 咁所以话点解都要叻？ 系啦，咁咧，所以咧嗱，跟住落嚟咧，我哋可以咁样划定个框架先。 系。 正常呢我哋见到有人呢要将自己嘅物业抵押呢无论如何都好难讲得上话系一个好消息嚟嘅。 係 咪先即係点都唔可以叫好消息啦。但係同一时间呢单新闻呢令到好多星迷呢就会话可能系好消息。对星迷嚟讲嗱一间我哋将个结论讲完之后我哋一间一起演绎下。咁呢大家就估啦我见好多嗰啲香港嘅报纸啦或者外国嗰啲即係评论节目呢全部都咁估呢就话会唔会咧同星爷咧之前签咗约咧，即系2017年嘅时候咧，佢同内地一间公司咧就签咗一啲买卖协议有关嘅。咁、那个协议系啲咩咧？嗱，咁佢就话啦，佢承诺喺2016至2019期间咧呢四年里边咧，公司嘅净利润咧唔可以低于一定嘅标准。咁根据公开嘅数字咧， 那个标准系几多 咧？犀利喎，话分别咧就第一年咧唔可以低过1.8亿港币啦，我哋用港币嚟系啦，净利润 系咪会节节上升噶？每一年再加落去， 我啲保险金咁啊。 第二年咧。是2.42亿都是港币下第三年是3.14亿第四年是3.96亿四个年度加埋一定要净赚是净赚10.4亿人民币即是11.3亿港币。咁仲要话呢正所谓多除少补如果达唔到嘅话咧，即系大家食饭好豪咁啊，讲呢个多除少补我嚟嘅， 争几千万，我嚟啦， 我嚟，系啦系啦，唔系你谂下，我哋食饭咧争几多啊？争40蚊得我俾啦， 系啊， 佢而家系讲紧4000万，起码讲1000万，我大佬啊， 唔系咁啊， 呢天文 数 字唔系我哋讲， 系啊，其实星爷即系一套戏啊，上画，其实啲票房啊，即系哇，如果几多10亿啊，即系几廿亿咁样，其实真系好容易嘅啫。 但系嗱，你作为演员，你知啦，票房还票房，净利润嗱，即系唔系讲紧咩，系讲净利润。譬如你谂下，我开套戏，我赚1000万嘅，阿东东分咗我900万， 啊、 哇！嗰啲天王巨星攞咗我900万，我仲要100万，仲要俾50万阿田咧同我斟茶递水， 系啦， 我得翻50万咋阴公？ 可能你50万都冇添啊，因为你仲要俾宣传啊，即系你贴下嗰啲嘅嗰啲广告啊，你都要钱啊。 其 实 你都拍电影，你有冇 feel 到佢哋食水有几深噶？即系你哋分人哋几多钱啫？ 唔系我哋钱嗰啲咧就系讲心意嘅啫。但我哋真系知道咧，因为宣传咧其实真系占咗好大嚿钱嘅，真系。 系系。 因为即系其实你如果你讲紧佢哋就算10亿票房咁样啊， 其实有几多噶？ 其实有几多赚啊？就系嗱呢个先系嘅，即系其实我估佢哋真系1亿嘅啫，即系有90%其实都系开支走咗。我估啊， 九牛一毛嘅意思原来就系你有九份俾一只牛食。你自己得翻條毛， 係唔係咁？我呢啲低層嘅生物咧，即係其實又唔係好了解嘅，有份即係蠶食少少， 係啦，有蠶食 咁樣，得份係你 嘅，顧住係啦，咁食下。咁所以咧，其實佢哋話即係你見到嗰啲票房越大嗰啲咧，其實因為佢使錢亦都越多， 都係嘅，係好難刀仔鋸大樹，即係唔係鋪鋪都有咁好彩噶嘛？ 係啦，即係如果刀仔鋸大樹嗰啲唔會有幾多億咯，即係可能係有幾多百萬賺到咁樣，咁係真係會有嘅。你知而家 家都有好多即係細規模啲嘅電影啊，即係早排大家都會見到啊，即係可能佢成個製作可能係幾百萬、三百萬嘅啫，但如果收到1000万票房，咦？咁即係可能佢哋都真係有得賺到少少噶咯喎， 即係隨本啊，隨本仲有賺。 隨本係啦。 咁所以佢哋話就統計翻星爺過去幾年嘅電影票房咧，譬如話《美人魚》咁就又賣好又賣座嘅，咁咧就有收益啊嚇，即係嗱呢個唔係淨啊，即係都係票房啦。佢就話淨係中國咧已經有36亿嘅票房， 好好啊！ 全球咧 total 加埋就43亿港幣。咁嗱，照計如果你第一年嘅，我諗無論你食幾多嘅，應該都夠噶嘛。即係你呢一年應該可以完全達標啦。咁第二年航魔都幾好，因為咧全球票房有19亿港幣。嗱，不過你開始見到有好明顯嘅唔同啊，由43亿變咗19亿嚇。咁但係咧，跟住再落去咧，就係新喜劇之王。原来咧，佢话内地票房咧得6亿几啫，咁香港票房就2000几万，咁所以咧佢话净系以呢一年嗰个票房嚟计嘅话咧，因为去到第三年啊嘛。頭先計過條數咧，淨收益咧要俾 3.3亿， 要俾3.9亿港幣出嚟。但係佢成套戲嘅票房都係賺咗6亿几。咁頭先 七除八扣， 大家明 啊？ 東東講嗰樣嘢啦，咁會唔會因為咁樣而墊資咧？嗱，唔了解。 咁問題就係咁。有时就系咁噶啦，即 系啦，即 系 有好好旺 嘅时候，静啲，你都系啦，都系有赚。咁当然呢条数系唔系想咁计嘅， 冇错， 想有递增嘅。咁但系而家市道都冇人估到 要疫情添， 系啦，2020年1999年去到而家咁样，即系会有下滑噶嘛。 我哋又请电影业界人士自称所谓前线低层生物，同我哋介绍下疫情嘅对电影有几大影响。而家 其实都真系好大影响，因为其实啲电影原本话。开嘅，咁因为大家都即系疫情开唔到工啊嘛，咁又有啊， 即系讲紧系个法例系啦，个法例令到， 或者可能要飞嚟飞去都唔得啊， 大家都惊啊，即系因为咧你一开电影咧，可能成100个、120人噶啦，咁大家如果喺一个空间嗰度，咁其实即系又唔系咁好咯，咁大家都即系担心嘅时候，咁又 因 为 你冇得戴口罩噶嘛， 冇 错，戴口罩做戏 啦，系啦，咁啊即系可能啲资金流动啊，咁大家啲老细啊，亦都未必够胆去投资啊，去搏啊咁样。但系早排其实我都参与咗一套嘅，即系其实嗰套系一套抗疫嘅电影，即系10间电影公司嗰套，咁我都有份去客串其中一个角色，咁即系我好耐冇试过见到有咁多从业员一齐。即係開工， 呢個齊心去做一件事啊，係咪？ 係啦，咁其實即係我諗大家都餓咗好耐，即係其實嗰個餓係其實我都有飯食嘅，但係我想開工啊，即係如果咧你冇嘢做咧，其實 渾身不自在啊， 渾身不自在咯，即係變咗就即係好難得咯，所以都好開心。電視劇其實我啱啱 好啲啊，叫做。 其实是好啲嘅，因为电视台是会不停有嘢播噶嘛。咁争在你抽到拍乜嘢劇啦，我啱啱拍完一套就是古装咯。咁即其实都天气好热嘅咁样， 所以就更加受咗啦。 唔怪之佢个头咧青咗，系咪因为咁啊？ 系啊，黐头套啊？ 关唔关事啊？ 因为我都想即系因为好多胶水啊，即系之前咧要黐住啲头发咧，咁就我就不如即系收一收啦咁样。 O K， 咁啊就冇咁热就真系真嘅，因为个头套咧 up 住咧，真系会漏水噶，啲水装住喺入边噶。咁所以，但系即系点讲啊？即系都叫好开心咯，你仲有嘢做啊嘛，仲有工翻。 即系但系呢行就呢个疫情真系好冬天啊，搞到大家都。 但系我都未讲到最大，我谂你听阿祖讲，即系其实剧场界咧，即系其实仲大。 系啊， 因为 好大件事， 系好大件事咁样，系啦，因为咧我早几日都睇到佢哋啊，即系好多舞台界嘅演员啊，都有出 post 啊，即系就话而家即系因为剧院 咩唯独资助啊，有好多嗰啲嘢要申请嗰啲吓， 亦都即系因为剧院只可以坐一半人啊嘛，咁但系大家都问啦，咁我哋布景唔可以搭一半啦，剧唔可以做一半啦，戏服唔可以做半托件， 梁都唔可以出一半啦，唔系梁可以出一半，焗住真系 系可以出。 量可以冲一半添， 演出所有嘅嘢就唔可以一半。 冇错冇错，系啊。 咁即系变咗，即系其实大家都商讨紧，即系究竟呢个疫情底下，咁即系剧场又点可以生存咧？即系点样生存到？又或者睇下政府可唔可以帮下手咯？即系因为其实而家个支援，即系坦白讲，我都觉得系争啲嘅，即系希望可以多啲大力啲，可以帮助到呢一批从业员咯。 我谂难啲啦，你见佢个保就业计划。 补到咧，同你头先个头套一样漏水噶。佢仲要话俾你听、啊，哦，你想有失业救济金，我谂呢个就属于道德咩咩、啊、太高嘅猜想啦，真系。系啦，讲一讲嚟伤心嘅。头先如果我讲翻周星驰咧，点解结论咧就话明明有人抵押即系物业嚟筹钱咧，就谈不上好开心噶嘛？点都点解你哋会话啲星迷反而好高兴咧？因为大家谂到一个咧唯一嘅出路咧，就系、是、有咩方法可以令到星爷。愿意再嚟翻幕前拍戏咧？嗱，佢而家呢几年唔系呢几年，呢、哦、十几廿年咧，佢净系愿意匿埋喺幕后做导演啦，做老细啦，去帮手带新人啦，咁咪好开心嘅。但系作为 问题咧，即系如果佢唔紧要，佢做拍导演，即系佢有即系佢中意做呢个岗位嘅时候， 即系你现下身啊嘛。 可唔可以即系中途好似廖三明系咪成日讲廖三明佢自己中都 哦画自己个样 出嚟，画自己个样走出嚟噶嘛？就算系唔系个真人，就算系其他譬如王晶佢拍导演嘅时候，佢都有自己行。出嚟做两，做一拍半拍， 岂止两拍添啊！佢做两出添啊！咪真系， 咁可唔可以又摄下出嚟咁样吸引大家？ 冇错，你谂下，之前星爷大家知啊，佢嗰个艺术家嗰、那个即系坚持，我话唔出就唔出啦，我已经可能拍咗好多戏啦， 收山啦， 哇！咁但系如果你话咧，而家无论咩原因，可能佢有少少觉得要紧张啦，可唔可以最保证嘅？就令到佢出山 出山 系啦，我 想 即系佢真系复出咧，我谂票房都系打爆喎，系咪先？ 系啊，其实我都好恨再睇佢嘅， 系啊， 即系电影，即系如果佢肯出嚟做，即系做咩角色咧，佢一定会好有要求噶嘛， 系， 即系佢一定会度到一个。即系冇做过嘅，然之后挑战一下咁样。 不过咧，嗱，即系由天使与魔鬼啊。我哋天使嗰方面当然就话快啲复出最好啦。但系魔鬼嗰面咧，你谂下，大家作为周星驰嘅影迷咧，你就会谂死啦！你系会 expect 佢咩咧？ 系咪做乜以前想话佢啊？ 系啦， 定系一个好型啊个 你系会预期佢系有翻以前嗰个笑料俾你 嘅。 咁但系佢个年纪同埋个身位咧，你冇理由再叫佢扮翻外卖仔啊！佢又冇可能再扮翻即系嗰啲叫做小人物咧， 小人。 得咯，已经，所以呢个有两难，你又好想佢啊，都系唔好出嚟啦，保持翻完美嘅形象，但你又觉得喂，如果难得你有少少即系财政嘅调动需要，紧张你会唔会出山咧？你话你，哎呀，几矛盾啊！你想唔想佢出嚟啊？ 大家系咪可以投个票 啊？ 系啊，咁咪有动力逼到佢咯，使出真功夫咯， 方为周星驰。 风骚快活人有曾志豪、 桂花田， 仲有我东东何远东。 风骚快活人， 咁啊，唯有又缅怀住佢过往嘅剧集先啦。佢可唔可以出呢啲叫做咩导演版啊？即系 3D 修复版啊？ 我谂都得， 立体配音版啊？咁啊，咪或者叫做导演解画版咧、啊？都应该可以暂时 咁都要啊！ 咁都要啊！真系，喂，呢个就系佢当年都非常出名嘅电视作品啦，《盖世豪侠》嘅主题曲。 旧名未挂牵，已抛到百万上。尘内借宿也可以觅醉香，是小春但人具气量，在名利中不计较，不必太紧张。我此生热诚未许，黑暗酝酿，身经百战和雪霜。 未挂牵，已抛到白云上。泥尘内借宿，也可以觅醉香。至少出眼人具气量，在名利中不计较，不必太紧张。我此生结成未许，黑暗酝酿，身经百战和雪霜。 松的擺脱了路障。 我聽嘅燈油，佢係識曬成首歌 嘅。係啊，點樣？係啦，冇錯，報名小卒女方啊。不過我哋預告定咧，今日嘅小確幸咧，咁樣十一點半就會出嚟啦嚇。我哋今日又係針對住兩位拍檔桂花田同埋東東 啦。係啊，佢根本咧，琴日佢諗呢個話題咧，根本就係針對我同你。 琴日佢問我小確幸做咩嘅時候咧，因為我唔知道今日係邊一個同我哋做節目啊嘛，我問今日邊個翻，佢話東東。跟住我即刻话就做呢、這个， 唉，唔怪之阿田啊，问我你唔好介意啊， 我问你会唔会介意？ 系 啊, 啊, 啊，但我相信阿东东系唔会介意，佢瘦咗咁多啦嘛。我哋今日咧想教大家咧点样可以 影相， 如果你比较圆润嘅，你影相嘅时候点样可以显得唔圆润呢？ 系 啦， 唉，真系。 东东，你平时摆 pose 有冇啊？ 系咯，你有冇已经心得噶啦？已经 唔系，我有少少心得嘅，虽然我都仲学紧。咁啊，所以我一阵间咧会透露俾大家听嘅，系、 哎、 百发百中嘅嗰、那个系， 系咪啊？ 即系百发百中系好睇， 一定得嘅嗰个，一定会个嗰嗰块面会瘦好多嘅，真系。 系啊，好，所以我哋一阵间嘅小确幸咧，我哋其实就有几个招式咧，就话啊，如果你影相嘅时候咧，咁样摆同咁样摆咧。但真系唔知有冇咁夸张， 系见到嗰张图咧，我哋睇到嗰个图咧，系真系咧， 真系陈宝玲一摆个 pose 变咗林志玲，哇！真系真系百百讲不厌啊！呢个笑话真系。 所以我哋一阵间咧，嗱，大家咧可以准备定啦，上我哋嘅香港电 台，香港电台第二台， 第二台嘅 Facebook Live， 我哋咧十一点我谂集七个啲就会开始吓， 就会同大家做呢一个小确幸噶啦。我哋情商到咧两个 before 同 after 都一样咁靓嘅，去花田同埋东东同我哋示范点样咧摆 pose。 你巴闭， 我都想噶，不过我要按 panel 咁解啫嘛。嚟，跟见啦 吓。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十一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出席行政会议之前反驳外界多项对港区国安法的质疑。她说上个星期公布的草案主体内容非常明确规定中央政府对于国家安全事务有根本性的责任。维护国家主权统一、领土完整是所有中国人包括港人的共同义务，因此并没有违反一国两制和基本法。對於有法律界人士關注，國安法是全國性法律，普通法法律概念是否被包括在內？林鄭月娥說，不論普通法抑或是大陸法，法治原則都有相同的地方。草案主要內容清楚說明，只有規定的犯罪行為可以定罪處刑，任何人未經判罪之前假定無罪，亦都保障疑犯和被告的權利，一罪不會兩審。至於法例的追訴期問題，林鄭月娥說，照她的理解，內地刑事罪行的法治原則是既往不咎。 首任终审法院首席法官李国能认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在港区国安法草案的说明中提到，行政长官指定若干法官审理涉及国家安全的案件，以及中央机构可以行使管辖权，是会损害香港的司法独立。李国能在部分报章发表声明，认为司法机构独立于行政机关，应该由独立的司法机构决定审理有关案件的法官，不受行政机关的干预。行政长官欠缺挑选法官所需的经验和专长，作为将会在香港成立的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行政长官不适宜挑选特定法官。李国能又认为，当中央行使管辖权的时候，有关案件会在内地处理和审理，被告将不能够享有本港的司法程序保障。虽然有关管辖权只会在最例外的情况之下行使，但是仍然会破坏香港法院在基本法授权行使的独立司法权力。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和中国的初步贸易协议仍然继续。特朗普在社交网站贴文表示，和中国的贸易协议完好无损，希望中方继续履行协议内容。较早前，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说，中美贸易协议已经完结。纳瓦罗接受霍士新闻访问的时候说，美中贸易协议的转捩点在于中方延误通报疫情。他说，美中双方在今年1月15号签署贸易协议之后，美方才知道疫情扩散的情况。美国总统特朗普将暂停批出部分绿卡和海外工作签证的禁令延长至今年年底，预料部分的高技术工人、非农业人员和高级行政人员将会受到影响，涉及大约52万5千人。特朗普在4月宣布暂停批出绿卡60日，禁令原定在当地星期一届满。英国广播公司引述白宫一名高级官员报道，新型肺炎疫情令到美国经济遭受损失，有关决定将会为美国人创造就业机会。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和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气炎热，星期三至星期五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32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745点，升234点，总成交金额615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70点，升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750点，升4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91.8，升17.6；阿里巴巴216.6，升3.6；港交所319.6，升8蚊。美团点评174.9，升4.4；中芯国际25.45，升1.25；友邦保险74.5，升1.4；盈富基金25.22，升2.2；联邦制药7.13，跌5.7；中国平安79.1，升2.5；FIE 南方恒指报6.8，系跌0.2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日元107.17。瑞士法郎0.948，加元1.353，人民币7.076，英镑对美元1.248，欧元对美元1.127，澳元对美元0.692，新西兰元对美元0.647。日经平均指数报22,651点，升213点。港金现价报16,190元，升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52.23美元，卖出1,754.1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erry 同你讲单交通意外先啦，喺亚加老街去大角咀，跟住弥敦道第三线有交通意外，而家龙尾排到窝打路道。咁就系亚加老街去大角咀，跟住弥敦道第三线有意外，车龙排到窝打路道。

好啦好啦好啦，我哋同咧我哋心机嘅听众先打咗招呼先。 系啊系啊， 我哋而家好劲噶，好似华南地区咁样咧，欢迎收睇网上直播同埋心机都同时直播紧嘅《风骚生活小确幸》，我系你哋嘅好瘦嘅主持人曾志豪，同埋我两位拍档东东何远东同埋桂花田嘅吓。 Hello，Hello， 系啦，冇错， 系啊。 咁而家你喺我哋二台嘅Facebook Live 亦都见到咧我哋嘅尊容噶啦。咁我哋今日要做啲乜嘢啊？ 係啊，瘦身喎、啊。 喂，我而家呢个位呢完全呢係好冇利啊。即係我摆到自己咁 冇利。 唔係即係毫无优势。桂花田又喺我后面。 係梗啦。 我又要坐喺度捧住钱喺度。 係啊，你仲要喺我隔篱添啊，问下你唔掂啊，真係啊。 仲要系呢阿安仔呢，我成日怀疑佢啊係佢有问题，成年我哋呢肥尸大只。 嗱咁样嘅，因为呢当我哋个人体呢冇办法马上改变自己体型嘅时候呢。你又想影相，你又想咧顯得咧自己又有翻少少即係瘦削啦，或者起碼唔使咁肥啦。究竟有啲咩唔同嘅 pose 咧？因為原來你擺嘅姿勢咧，已經可以直接影響你出嚟嗰張相嘅效果嘅。 又真係， 我哋先請瘦面大師阿東東，佢話自己有啲 tips 嘅，不如你嚟示範你嘅平時行走江湖嘅心得先。 唔係即係其實咧，好容易嘅啫。哎，我自己揸依個真係。即係好似我平時翻工咁樣啊，係 啊係啊，你簡直而家又好似出嚟做直擊咁樣啊！ 係啦，唔係即係我覺得咧，其實我首先就要除一除個口罩俾大家睇下個 V 先。 好啊好啊，究竟東東佢話自己瘦咗係點樣咧？嗱，我哋而家咧就佢犧牲自己好大嘅風險啊！ 我 俾大家望一望先，冇嘢嘅冇嘢嘅， 係 OK OK， 消咗毒啊消咗毒 嘅，聽都得㗎啦，我聽到你哋講嘢。 好啦， 唔係其實咧，即係有一個必勝嘅，即係一定係得嘅，就係咧。我哋咧平時咧影相咧，千祈咧唔好咧將個下巴咁貼落嚟啊！你見面到啊，唔該鬆近呢度啊！ 即係你唔好將自己個下巴咧貼墊住自己條頸，即係唔好太過耷低頭。 唔會有人咁噶。 我咪要咯！你知唔知上次因為我影相咧，阿祖望住我咧，佢話我頭卧得太高啊！佢不停叫我都話：你可唔可以收翻個下巴，縮翻自己內少少啊？ 佢驚你個眼鏡反光啫。 係啊，所以我都除一除個罩嘅話咧，即係我咁樣。我有冇雙下巴噶？ 有啊，四下巴添啊！你 哇，原來都有咁樣好大鑊喎，個雙下巴 如果係 好大件事係， 係啦， 好大件事。 所以唔係，即係話第一個點樣可以避開大家唔好影到個三四個下巴出嚟？ 係就係咧，千祈咧個下巴咧唔好墊到落去，即係唔好太用力啦，耷低啦。但係咧重點係咩啊？ 但我側邊都見到你有兩下巴啊！ 冇人叫你喺側邊影相噶嘛？ 人嘅周志豪 啊！咁跟住咧，跟住咧， 唔係啊！好好快咧，就係要推個頭出嚟咧，咁呢個下巴位咧就會冇事噶啦。OK， 我即刻戴翻口罩先。 唔係你點樣推個頭出嚟啊？即係我哋而家做示範咧，就放一放口罩先啦。 係啦，嗱，將個下巴咧，佢個頭啊推出嚟少少咧。个下巴咧影相呢个位咧就会冇事噶啦，就唔会有双下巴噶啦， 同埋自己条颈咧就拉出个距离，推出嚟咁样，咁系咪好似有少少咧伸条颈出嚟咁样噶？ 系啦， 伸条颈咁样， 冇错。 桂花田又示范一下啦，而家 我 戴翻口罩先， 好啦好啦， 你可唔可以教我示范一下，究竟系点样可以将佢拉出嚟？我咪好辛苦。 阿东东咧就戴咗个口罩先，同大家介绍一下，我哋准备。颈就位，点样可以伸颈就位显瘦咧？好啦，东东教阿田啦 吓。而家咧，阿田咧，其实个下巴位都几靓嘅。咁咧， 哇，第一次人赞个下巴靓， 多谢多谢多谢多谢。 系喎 ，OK。 系啦，然之后咧就即刻咧，好似咧乌龟咁样咧，伸条颈出嚟。系，然之后咧拉翻直向。 对翻自己个咪先，系 个天个头咧，好似向天空咧又拉高少少。系啦，冇错啦，咁咧就可以令到 佢系痉挛喎，而家只系佢系痉挛喎。 喂，你想影靓相就系要咁样噶啦， 要咁夸张， 要付出少少噶。 跟住咧笑系咪要？ 跟住就笑啦。 哦， 好靓。 系咪真系瘦咗啊？ 系噶，嗱， 咁你都要睇下佢嗰个角度噶。个阿安仔影得好唔好，做咩咁肥啊？ 系啦，咁都要睇下佢嘅揸机嘅。 我见到嘅系一个人生充满希望嘅肥妹咯。系啦，佢望住天空，人生充满希望咁样咯，即系话 咁都已经唔错。 呢个第一个，但系就要讲得啱嘅，因为咧你要避开你个下巴咧，就唔好掂住自己条颈咁多。 仲有咧，我想话咧，嗰个 V 面咧，即系嗰个用手遮住咧，系真系好劲嘅。嗱， 譬如咧，譬如咧，好啦好啦， 系咪好肥啊？块面系咪啊？ 快啲话唔系啦，你快啲熬个镜头话唔系啦，系啦唔系咁样。 唔好讲大话，我知道你啦。嗱，如果你真系将只手咧系咁样嘅话咧，系咪收晒啊？ 阿东东，你话我听，有冇人会特登摆个一朵花咁嘅 pose 出嚟啊？ 唔系，其实我都睇好多，即系 小朋友都唔做呢个动作啦。 即系其实通常都系摆一只手嘅啫，一只手都已经好过分噶啦。 咪咯， 你净系摆两只手咧， 只得桂花田鮮牛腩做嘅 啫，就係咯，真係。 嗱，咁啊，即系點都好啦。嗱，啲面嘅嘢咧，係大家都要知道點樣做啦，點樣側面鏡啦。之前咧，阿學兒都教咗大家用咩角度啦。嗱，講緊咧，如果真係影半身或者全身咧，都需要做一啲嘢嘅喎。嗱， 我 肯定知道有一個動作，你係可以減少咗你嗰個叫嗰、個體積係咪啊？嗰、那個版面嗰、那個闊度係咪啊？ 即係災難嗰啲咧，就唔使即係做俾大家睇啦，即係千祈即係唔好。 係、我哋要靚嘅而家。 係啦，即係咧有啲人咧，即係隻手咧就成日都貼曬自己嗰啲咧。咁咧就令到自己咧， 即係我呢啲肥手臂啊， 係啦，咁啲手臂咧就嘟曬出嚟啦，唔好啦。 係， 但阿田今日衣着都其實幫到手噶嚇，佢咧都遮咗好多。 係啊，今日阿田嗰條藍白直條衫係幫到手㗎。 側邊啊，側邊啊， 側邊側邊， 肥手肥手， 係啦， 咁咧直條。 但系咧，我哋咧留翻攞翻出嚟少少咧，留翻少少罅咧，咁样咧， 系 咁就有条腰仔喺度啦。 呢个系视觉嘅问题，所以 佢本来只手咧，我哋话俾听众听咧，佢本来只手咧，如果错误示范咧，就系、是、手臂贴住自己个侧边，可能嗰个腰间嘅位置，咁咪冇晒空间嘅，咁就会显肥系嘛？ 冇错。 咁同埋咧，同埋嗰个手臂咧扁咗咧， 扁咗， 阔咗。 咁咧佢就教大家啦，如果你真系嫌自己只手咧减得未够靓咧，影相嘅时候咧，你就将佢叉腰。叉大唔大啊？要 叉都我谂有一个手掌位， 叉个手掌位，咁令到你个手踭咧降起咗，咁咧你个手臂咧就同埋你个身躯咧就拉开咗个距离。佢话原来真系影出嚟咧系瘦啲噶，真系会 正面。 嗱，好啦，我哋而家睇下两个牺牲大家啦，阿东东同阿田咧就咁贴实正面， 系 咁然后一叉开少少， 哇！ 阿东东，你会唔会可以入起你三袖咧，就更加显得出色啲啊？ 喂，其实我瞓 身， 我翻嚟真系路过嘅啫。 你 而 家咪路咯，咪路埋少少咯。 少少啦，少少少少。 既然系咁啊，卖大包，我讲多样嘢。 好啊。 其实咧，只手咧叉腰嗰个位置都好重要嘅。 系系。 你咧。即係貼住條腰嗰度咧，你夾硬咧揾翻條腰啦嘅側面啦，咁你都會縮下個肚噶嘛，係咪？然之後咧，你嘅手咧其實擺大啲啊，即係叉開啲手指咧，好似俾人感覺到呢條腰咧好大條啊！ 即係手指叉開啲啊！ 即係唔好咧， 即係唔好用拳頭攣住頂住條腰， 唔好淨係少少啊！大啲咁樣咧，包住條腰咧，就會好似咧條腰好大。 OK， 我哋請一號一號雞嚟示範下先。 我俾阿東東，因為今日東東嗰件白黑色衫咧做得好好嘅， 再瘦啲嘅可以。 正面俾佢正面影嘅先，係啦，我揸住。 但係男人都 好傷心， 我見佢 正面正面啊！如果你咁樣堆曬出嚟咧，咁啊錯曬啊！咁咧但係質質地咧，係咁樣之後叉住。 似唔似啊？似唔似啊？ 咁就係會不得，其實女仔咁樣會靚啲。 瘦唔瘦咗啊？瘦唔瘦咗啊？ 啊，會瘦咗好多啦。 係喎，但係你直情，你個胸直情突曬出嚟啊，大佬啊！ 喂，我都話女仔做依個會好啲咯。 哦，又咁樣。 喂，但係頭先呢個動作 ，OK， 話我話天，你咁大起身，哇，好驚啊！救命啊！ 佢咧嗱正面咧咪好闊嘅，喺個畫面。咁咧佢話你咁樣叉腰都唔得嘅。佢話咧你最好叉腰。 係啦係啦，攬住少少個肚 喺度叉。哇！系咪即刻瘦咗？ 唔系，有一招咧，嗱，即系你顺便可以示范下。佢话咧，如果一个人咧，即系正面嘅时候咧，如果系正面就净系咁样影咧，有个肚腩嘅，佢就教一招咧，就系话咧，如果你两只手咧，佢话咁样少少咧遮住个肚仔， 系， 然后再影咧，佢就话咧就会瘦咗噶咯，即刻。系啦，但系我觉得佢与之同时咧，就两只手揽住自己嘅小肚，跟住仲会有啲夹胸嘅效果出咗。 咪就系咯， 真系夹胸变咗。 我而家好忙啊，成个身体唔知点样调节，即系又唔想呢度大咗，嗰度又细咗咁样。 系啊， 但系问题系你咁样夹咗之后，又真系个画面咧，因为嗰个成日都系讲嗰个范围咧系会缩细 咗 噶嘛。 系啊，我觉得跟住我哋要搞一个咧好高级嘅， 系 佢叫做咧。零型空间嘅摆 pose 方法系啦，喂呢、這个嗱，真系唔知道大家有冇研究过咧？嗱，各位听众，你先想象下咧，佢话如果你就咁咧，普通一个女孩子咧，就咁挨喺埲墙度， 系 就咁挨住咧，系啦，咁啊冇乜特别嘅，即系佢话如果佢咁挨咧，就 挨住， 系啦，就唔显得咧佢有几咁即系瘦啊肥啊咁样嘅， 系啦。 但系佢话咧，如果你创造到个零型空间咧，譬如我哋而家要求咧，阿东东咧，就你只 左手。 左手你就要咧搭住自己嘅膊头， 哇！呢、這个 手掌搭住自己膊头，系啦，系啦。然后咧，你另一只手啊，天帮我拎住个麦先，帮佢拎住个麦。 系 另一只手咧，你就要伸直喺你嘅侧边，但又教开少少个手踭，系啦。咁然后咧就会形成一个菱形咁嘅动作啦。因为咧佢话你嘅手掌咧搭住自己膊头嗰度又降起咗个位。 佢眼神好衰。 系啦，我想。 我已經喺度諗緊我點解要擺 打斜， 我點解要擺個 pose 啊？ 佢話咁樣係會有係有係有輕巧咗嘅感覺。 我而家 你自己 個隻腳出嚟啊！ 唔使 你， 你覺得自己有冇輕巧到咧？ 我直頭覺得自己係 model 啊！ 係啊，你覺得自己係 model？ 不如我哋問一下我哋而家揸機嗰兩位朋友咧，有冇覺得瘦咗啊？佢哇，有冇覺得瘦咗？哇，個頭壓到咧，真係好犀利真係！ 冇 事，多天示範， 有啲抽筋。 多天示範，多天 示範，坐嗰個啊！ 我坐啊，有幾款 嘅 喎？ 有個坐嘅咧， 坐喺度好容易肥㗎。你做嗰個災難啊，真係一坐咧，嗰啲節節出曬嚟。 咁你點樣坐得先？坐得靚啊！ 冇，哦有，唔好挨頭，唔好挨後。 係啊，挨啊，嗱，即係咁樣，你坐凳咧就唔好全部坐曬喺度，係 啦， 即係頸嘢咁樣，跟住坐凳咧就係坐開邊好啦。 即係嗱，首先你個 pat pat 咧唔好全部挨曬落個凳背後邊，你就如果張凳有幾多咧，你就坐係咪坐前面三分一多多？ 係 啊， 咁跟住咧向個身前唔前傾㗎。 个身咧， 应该要向后挨啊！ 冇错，因为个肚腩仔喺前面啊嘛。 咁跟住咧，再攞只手咧遮遮你个肚，压压佢手。 重点系只脚啊！ 系啊系啊， 只脚系咪要交叉脚？ 即系千祈咧，唔好两只脚平排咁摆喺度啊！要咧攞一只脚咧掩一掩盖，即系45度遮住另外一只脚，即系右脚、 哦、 遮左脚。哇！ 哦、我要咁 啊！哇！犧牲埋只脚喎，而家真系 系啊！咁咧， 因為我肥腳都係一樣喺度， 都係一樣啊，都係一樣啊，真係。 但係影相嘅角度，人哋依邊咁樣影過嚟咧，就會冇事啊嘛。 係咪 OK 啊？而家 都得喎。佢有一招咧，就係話，如果譬如有陣時你影大合照咧，你真係未必有凳俾你坐嘅。咁譬如你去做 show 咧，佢就話：啊，你後生嗰啲企前面啊，咁你又衝出嚟企前面啊嘛。佢話咧，如果你真係要踎住嚟影相咧，佢話你就唔好正前方咁踎啦。佢就話咧，你要打斜少少踎，就用一隻腳擋住自己另一隻腳。 呢啲粗重嘢等我嚟。 係啦啦，阿東東可以示範下啦。 唔係，我示範一個災難性。 好災難性嘅。 災難咧咁樣，咁樣咧好， 大開中門。 即係佢咧一隻腳咧就直情係打橫抹開牙去一邊 零分啊！呢個， 因為佢兩隻腳睇得清清楚楚，係咪啊？ 係啊。 所以如果咧佢話呢個正確啲嘅示範點樣咧？都系踎低啦，哇打侧少少， 哇即系咧嗰个体积又系嗰个画面咧， 然后佢将佢只前脚咧摆咗喺斜方咧，其实有少少挡住埋后边嗰只脚嘅效果， 冇错，遮遮掩掩呢个 真系呢个真系遮喎，你喂你同个 model 嘅示范一样嘅， 梗系啦，我拍噶嘛呢啲， 呢个真系 OK 喎，真系，喂托下爬。剛才你咪話咧，冇人好似阿田咁樣咧，兩隻手成朵花咁樣托噶嘛，托一半嘅啫嘛。 我係咪真係要做呢啲動作？ 咪叫阿田做咯，係啦，點樣托先為之靚？你教佢。 咪側側地， 側側地，哎呀，嗱，一隻手嘅咋，真係嘅嗱，各位個聽眾咧，如果你真係想影托下爬相咧，譬如話你一隻你伸隻右手啦，你伸隻右手，托住自己嘅下巴。 咁點托咧？ 咁然後咧，你嘅左手咧就托住自己嗰個手踭。就形成咧，好似有兩個三角位咁樣啦。 即係唔知以為你牙痛咯。 就係牙痛，呢個本來就係牙痛嘅絕招嚟嘅，因為咧佢話你千祈唔好做其他手指嗰啲動作。佢話咧，你盡量將自己嘅手咧形成一個咧手掌托嘅形咧，遮你好多面噶，真係。 呢個當然知啦，所以點解好多女士們咧嗰啲頭髮咧一定要留咗一半陰就落嚟遮嗰個面啊嘛。 係啊， 你唔見到咧，其實嗰啲廣告咧，嗰啲女星通常都係咁樣噶嘛。即都系摆只手遮住自己个腮，又或者即系显到嗰个腮骨咧，要即系推佢出嚟。其实个头咧都唔好咁正面添啊。 系啊，嗱，最后一地，我觉得最后可以教咧就系、是，究竟桂花田，如果你要企出嚟影相，你会点企嘅？嗱，你就咁，我哋唔好提你，你而家就影一张相啦，对住镜头，你点企嘅？你会 就咁啦， 就咁。佢而家系一只脚向前嘅，你会系咪噶？ 系啊，呢个系通用嘅伸脚喺前面系最好用嘅一个 pose 啊。因为咧嗱，其实佢捉到个精髓啊。因为咧原来咧影你而家系打直噶系嘛？ 系 打直系错噶。 唔系，咁我向住镜头啊嘛。 唔系啊，原来咧佢话咧千祈唔好企直。佢话咧你真系要有少少咧扭到自己好似 S 咁样咧，譬如你一只脚直咧，另一只脚咧你就要弯，系啦，好似少少弯咗。咦，原来你平时都惯用呢招嘅喎。 系啊系啊。 其实佢真系好有呢、這个所谓警觉性嘅，真系。 其实佢入咗血嘅呢个 pose 啊，入咗血 嘅。你叫佢一行出嚟，佢已经推晒所有线条出嚟、 啊。所以我哋最后咧，不如就请东东同埋阿田咧，你哋摆出你哋觉得最有自信、系好靓嘅 pose 对住我哋镜头，完结咗佢。哇！俾几多分？俾几多分啊？俾好多分啊！ 好，签收好，但他只向左，而我正向汉堡。再换两旁就要死，超重悲，自卑心更悲，人永远要爱己。 真系唔可以唔赞下东东啊！因为你知唔知好多听众咧，嗱，跳我哋算啦，我哋过门都下咧，益下佢咧，个个都话东东啊， 瘦咗好多。 佢话你瘦咗好多啦，你又靓仔啦，佢仲要咁赞我，最中意 Poly。佢话肥仔之中咧，你嘅身形最靓，又平均又冇肚腩，真系几好啊！睇落自然又舒服啦，咁样。 系啊，多谢听众啦，话哇，咦，我哋摆 pose 都摆得几好，几好嘅。 系啊，跟住咧，阿郑咧就话，不过东东真系由加大码变咗做大码咋？ 哇，我都成 好啊，系啊，佢话咧甜甜叉腰嘅时候。手臂有乜数啊？ 哦， 冇啊， 冇嘢啊，冇 嘢 啊， 正常啊， 系咯、啊。有啲就话咧，如果阿豪仔你都做嘅话咧，就仲犀利咁样。不过有啲听众都话，喂，做咩个网络成有啲 delay 或者有啲挤塞咧？真系唔好意思，我哋呢排咧个网络都有少少问题，所以大家睇直播嘅时候咧，稍作忍耐。咁你当我哋睇翻以前卫星直播年代啦吓、啊。新闻翻嚟再见。 首批已经领取保就业计划工资补贴嘅雇主名单，寻日出炉。职工盟主席吴敏仪话：有受到放无薪假影响嘅员工反映，攞唔足9000元嘅补贴，只系取得略多于一半，质疑有雇主从中剥削。香港中小型企业联合会荣誉主席刘达邦认为，相关雇主嘅做法唔合法，员工可以向劳工处投诉。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话：预期最终批出超过810亿元嘅补贴。但是只要雇主和自雇人士合资格，经审批之后都会发放款项。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为华南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大致天晴和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和缓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大致天晴。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32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740点，升228点，总成交金额659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70点，升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750点，升4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93元，升18.8；阿里巴巴216.8，升3.8；港交所319.6，升8元；美团点评175.1，升4.6； 中心国际25.3升1.1，友邦保险74.45升1.35，中国平安79.1升2.5，盈富基金25.24升2.4，微盟集团系报9.07仙升4.3，联邦制药7.15跌5.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英镑9.668，瑞士法郎8.185，澳元5.359，加元5.726，新西兰元5.016，欧元8.7353。每百日元对港元7.23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316。日经平均指数报22,639点，升202点。港金现价报16,190元，升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51.39美元，卖出1,752.1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较早前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弥敦道的交通意外就清理好了，而家龙尾去到窝打老道噶。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弥敦道的交通意外清理好，咁而家仲有少少车龙咯，排到去窝打老道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只是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在爱民村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坚道去花园道方向近住奥比利街一段挤塞，龙尾在西摩道皇后大道中去中环近雪厂街挤塞，龙尾花园道口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近住东山台就行车缓慢。在九龙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近住元艺街挤塞，龙尾窝打老道将军澳道落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警署一段繁忙，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蝴蝶谷道一段车多，龙尾就在荔枝角消防局。在新界西贡公路近住白沙湾码头由于有道路工程实施单线双程行车，西贡公路出九龙就挤塞，龙尾在西贡消防局，入回去西贡龙尾就在南边围路回旋处。另外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钦州街西去连翔道方向近住通州街公园封了慢线，一大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道骏业里旺角、青山公路葵涌段、月品酒店来回、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屯门、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和沙田岭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二台六月新乜分？晨光第一线玩得好认真， 投资 O2O 交俾你帮我哋做个大市嘅前瞻啦。 上个礼拜咧，无论外围又好啦， 其实而家见到个市咧，特别系港 投资一间公司啦，咁都会 财子 O2O。 我是阿 O， 如果你都想在股海入面掌握先机、洞悉时势，仲可以获得更多投资机遇，你就要听实投资 O2O 啦。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厕板，之后至冲厕。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下啦。 无论任何路面情况， 慢线嘅交通意外就已经 清理，由于要做水管， 交通而家仍然系非常挤塞。 前有交通意外， 比较多车嘅啦。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Kitty 同你讲啦。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 ，Kitty 首先讲隧道 ，Kitty 同你讲交通。 Irene 同大家， 我哋都唔想你成为嗰个粗心大意嘅司机。 揸车嘅朋友经过，请你保持 隐忍。驾驶人士留意啦， 驾驶人士咧，请开住车。 揸车朋友经过时候，请小 记得小心驾驶。 香港电台交通资讯全方位提供。 Albert Ang 欧瑞强期间限定，友情珍藏，巨星歌手现场演绎最难忘的靓声靓歌。 陈秋霞 ，Dark Side of Your Mind。汪心妍、欧瑞强，真的爱你。 没法解释怎可报尽情恩。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 ，Albert Ang 欧瑞强。集集经典片段一定要一听再听。 欧瑞强， 三八，喂，的士大佬大家好， 小巴大佬你哋好 ，M 点进朋友你哋好， 巴士叔叔大家好啊， 我位司机你哋好， 各位行人你哋好啊， 喂，私家车嘅朋友你好啊， 两个嗰啲你哋都好啊， 三大哥你哋好， 喂，一句讲晒， 司机大佬。 好啦，先多谢大家咧鼎力支持啊！我哋头先呢个风骚生活小确幸咧，亦都牺牲式上啊，东东 亦都要多谢啊，东东咁愿意，即系同我哋一齐玩啊！呢个摆 pose 可以摆出瘦身来啊！ 你岂止系巨无霸老师，你巨无霸都出埋， 唔系你哋两个都赞到咁咯，唔通我仲话哎呀真系，哎呀我好乐意啊！ 我哋最叻就系骑虎难下，令到佢真系， 咪就 系 咯， 系啊！嗱，咁啊，大家可以诶睇睇翻头先我哋片段啦，你可以 学。好多人喺度赞东。 系啊，咪阿田都好多人赞佢，佢话显得好瘦啊，而家真系。 佢喺我隔篱而家实瘦噶啦， 我哋咁样睇，多谢你啊！ 哇，真系咁拱我 喺前面。你仲喺度回味啊？ 佢一路回味紧啊！ 系啊，咁会唔会其实我系出现唔到添噶？ 咁又唔会嘅， 即系嗰个身形咧， 系啦，因为我身形就更加冇办法可以比拼到啊，真系。嗱，咁我哋诶得闲再重温下啦。嗱，而家咧司机大佬大家好咧。今日想同你讲下咧，你考车牌嘅嘢，咁啊，因为咧，原来佢有啲新嘅考嘅范围咧，都推出咗，即系等于我哋平时考试咧，会每年换一啲课程， 系， 原来考牌好耐冇试过所谓更新啦，已经。 原来系更对上嘅更新嘅条例系二十年前， 哇，唔出奇噶啦， 啊系啊，咁所以呢二十年嚟咧，嗰啲叫考牌啊，嗰啲譬如考笔试嗰啲叫做试题啊，嗰啲路标等等等嘅嘢咧，系二十年都冇更新过嘅。咁啊，系直到今年啦，系啦，佢话终于话其实有啲嘢真系改咗咯，立咗新例咯。 叫公东估下，如果要你即刻估一样嘅， 有啲咩嘢？ 廿年前后有咩交通规矩系多咗唔同咗嘅？ 大家市民一定要，一定会知道。 同揸车就唔需要有必然关 系 嘅， 系啦系啦， 市民一定要 都会知道嘅，系啦。 吓，系啊，啲路牌 唔关事， 喺个车里边嘅， 喺个车里面嘅市民一定要做嘅， 系啦，以前系唔使有， 一定要揽安全带。 系， 冇错啦，因为以前你系私家车先要嘅啫嘛。 诶，系啊， 但系以前譬如你搭小巴系冇呢样嘢噶嘛， 系啊，冇添啦， 小巴系冇噶嘛，即系 even 而家有某啲小巴都冇啦。 系啊， 但系原来已经系有呢个新法例都一段时间咧，但系佢呢本书因为对上一次系二千年嘅时候，咁所以就冇更新到呢一个咁样嘅知识。 系， 哇，佢而家就要加埋呢啲内容落去咯。 哎呀，咁即系要考过咯，如果未考牌嗰啲， 咁就唔 又要再读多咗。 唔 係，即係嚟緊考嗰啲咪要， 啱 都有㗎。 佢嚟緊九月尾就會去更新，所以九月尾之後去考嗰啲就會多咗呢啲嘢嘅條例。 係啊， 有冇啲咩係好撩楞㗎？即係 冇啊。譬如咧，嗱，我見到有一個最重要啦，有一啲更新主要幹線。 哦， 起碼我哋二千年嘅時候，你點會去到大嶼山嗰度咧？入機場隔離仲有條路去珠海嘅。 啊，係， 係 啊，港珠 澳 大橋。 係啊，嗱，我哋多條灣仔繞道啊。二千年有迪士尼未啊？啊，未有喎，未有喎， 系 迪士尼系疫情之即系SARS 之后嘅，我记得 啫， 都系嘅。咁但系所以佢就话呢啲可能相对少小事啦，佢就多啲交通 嘅路段， 系啦，有啲主干线嘅编号啊、交通标志啊咁样咯。 同埋佢话即系如何安全地踩单车嘅踩单车指引啦。 哦，系啊，呢个已经改咗啦。 因为即系踩单车唔系话你想踩出去马路就踩出去，咁唔得噶嘛。 系， 即系又要有咩灯啊，又要戴头盔等等啊。 嘢啦，系咪？ 同埋应该都系咧呢十几年咧，或者甚至乎近呢五六年咧，大家个意识多咗，同埋因为即系单车嘅意外又多咗咧、 啊， 可能你嗰啲咩头盔啊护罩咧，唔系话以前冇嘅，但系你边有咁多李慧思出嚟同你卖呢个广告啊？ 哦，系， 系咪二千年嘅时候佢冇出嚟卖？ 冇， 佢未卖呢个广告嘅。 咁佢就话咧，只系新出咗即系更新嗰啲嗰啲叫做规例咧，因为都真系要真系过时嘅，因为二十年前同二十年后嘅今天就真系多咗好多嘅条例嘅。不过佢话就话嗰啲叫巴士夹步啊，嗰、那个巴士啦，同埋的士巴士咧，嗰、那个考核内容啊，同埋即系都有所调整啦。咁但系关于嗰啲考核题目咧，佢话嘅时间等等咧，都维持不变嘅，都有个标准喺度嘅。 其实都好容易合格嘅，即系巴士嗰部分。 如果只要你肯读嘅话咧，其实就 系 啦。 我巴士合格噶， 你唔系合格。 我 不是合格， 我不是合格啦， 系啊，我不是系合格嘅，呢个系我唯一觉得我好 骄傲， 系啦，好骄傲嘅。 系咪一剔过啊？ 梗系啦，不是都唔系。喂，不是如果要 考， 你唔好 讲啊。 唔系，其实我知嘅。 即系有时咧，佢听佢讲，即系我哋喺运输处嗰时候咧，又等结果咧，咁你唔知嗌头一批系合格定唔合格咧？佢点解佢有份咯，我冇份啊？咁样咧，点解佢个名唔系叫我名咧？跟住即系我个想当年咧讲紧啊，咸丰年嘅时候咧，跟住真系紧张噶。 即系嗌名咁样嗰阵时系 嗌名，我系我哋嗌名嘅。咁我系报唔系报嗰啲学院嘅，我系报嗰啲即系街嘅。咁所以咧就。考完呢个笔试先就报街啦，其实都唔关事系咪？ 系咯，唔关事噶，一样嘛。你都系运输处度噶嘛？ 系啊，运输处嗰度，跟住嗌名咯。我话点解我明明都嗰啲人咧，即系同我一齐考，见到个样唔知佢名嘅，佢嗌咗嗰几个，我咧点解唔嘅？仲喺度话死啦，我咪有事？原来嗌 真系有事， 嗌头嗰几个系有事，我嗰啲系冇事啊。 佢疑心重啊， 疑心重啊，真系。 因为我担心你唔知噶嘛。 系啊，嗱咁，但系去到笔试之外咧，路试就梗系麻烦啲啦。 咁梗系啦。 系啊，嗱，今日咧就我哋以前曾经讨论过嗰啲，你 share 几多次啊，肥佬咗几多次咧？我哋今日唔好讲呢啲，今日 我哋 调翻转，正向， 系， 因为我网上面见到咧系有秘诀天书同埋所谓嘅窍门噶， 系咩？ 咩咧？就系话如何一 take pass。 我好想知道啊！ 系啊，嗱，我哋都见过呢个广告招来嘅，即系早嗰十几年咧，有某一啲即系教你揸车嗰啲地方咧， 系 成日都强调话一 take pass 啊， 系 咩点样冇难度啊咁样咧， 系 有几多人真系做到咧？ 系咪跟住嗰啲指引，跟住就做到咧？ 我系两 take pass 嘅、 哦，我都系两 take pass 嘅。 系啦、啊，我仲要系我嗰阵时考电单车又系两 take， 私家车都系两 take。 你中意贡献嘅 系啦，即系我系有 take two 嘅， 系 啦，但系人哋 take 一 take 过嗰啲咧。即究竟大家仲记唔记得你嗰个程序啦？ 系咯， 原因啦，你有冇事后谂翻？点解我咁苦碌嘅？系苦碌啊，实力啊，定系发生咩事？ 定系条路线咧？即系上天安排咗条路线， 系 都好关键。 我哋都想即系譬如，如果你打电话嚟，都不妨讲下你想当年考个路段，系咪嗰个路段系容易 pass 啲咧？咁样系咪啊？ 我有见到网上面啲人自己流传咧，其中一啲一 take pass 嘅攻略咧，其中一个窍门咧，佢就话你记得咧就要揾指定嘅驾车师傅。佢就话咧，佢话有阵时佢话如果你报学一啲学校堂嗰啲咧。佢话佢可能未必每一堂个师傅一样嘅，咁咧你就最好唔好啦。佢就话咧你就跟死一个师傅。佢话咧呢个系最实际嘅。佢话如果唔系嘅话咧，每一堂个老师都唔同，咁每一堂对住你嘅嗰个进度啊、教法咧又唔同咁样咯。 咁系一定系噶啦。 唔系啊，原来佢话有啲原来 啲学院里面唔系噶。 佢话原来有一啲唔系，佢特别提大家咧唔好拣嗰啲咧有机会每一堂个老师都唔同嘅地方。 咁会唔会有唔同嘅收费咧？ 我收费我谂都可能系 指定师傅同冇指定，即系话下今次边个。 咁加油啦，有黄牌师傅噶嘛，即系嗰啲有星星嗰啲， 系唔系咁样嘅咧？真系。 我想嚟跟街车嘅，咁我唔知啊。 系咯，跟街车即系出边啲师傅， 出边师傅即系都系嗰个啊嘛， 即 系教到你 师傅咁啊，系啦，咁我咪一路搵咯，跟住 系啊，所以嗱，第一我哋好想知道咧，究竟大家一 take pass 嗰个经验系点啦，同埋第二咧就系传说中嗰个性别嘅对待咧，系讲紧个学员， 哦， 系咪真系争咁远嘅咧？即系话女嘅一 take pass 嘅机会咧系多啲嘅， 系咩？真系 我老婆一 take pass 噶。 但系咪你老婆真系揸车好过你？ 佢从来都唔敢再揸车。 佢考完之后佢冇再揸过。 佢冇咁再揸过啊！系啊，佢事后讲翻俾我听咧，个师傅同佢讲佢话，其实你哋女仔咧好多时候攞咗个牌咧挤喺度嘅啫，所以你一 take pass 冇所谓嘅。男仔唔同啦， 你一俾个 pass 咧，佢就揸噶啦。 系啊，佢乜嘢车你都想掂嘅、 哦。所以佢话咧，刁难或者叫做咧，令到男嘅失败率高啲咧，系佢哋嘅不言而喻嘅潜规则，因为佢想令到你个意外发生嘅机会率减低啲啊。 Okay. 即系嗱，譬如你大家都争少少， 系 可能佢觉得唉是但啦，呢个女人佢未必会揸车嘅，佢争哆哆啊，由佢 pass 啊，哇呢个男人唔得、啊。佢真係爭少少就會炒車，咁但係如果我俾佢 pass， 佢聽日就揸車噶啦，計時炸彈。所以佢話咧，呢個 即 係 男性嘅比率啦，男女性嘅合格，即係一次個 pass 嘅比率係比較難。 照計可能就係男性係低啲嘅。 所以我想知道咧，邊個考嗱？通常男仔咧就會叫做貪少少，一嚟咧就學 for van 嘅，因為係考二牌吸一排啊嘛。 係啊， 咁啊跟住考二牌仲有其他牌學，唔係其他車可以揸到啊嘛。 仲要考棍波添。 係啦，邊個可以能夠一次過一 tick pass 嗰個叫做二牌仔咧？歡迎大家打電話嚟同我哋分享一下。 係啊，我想知道就係究竟。大家一 take pass 嘅攻略系点样咧？系啊，即系 有冇个师傅点样教你最紧要系咩咧？咁样电话号码18723888，分享下你考车嘅时候啦，想当年都好，而家又好，刚刚新鲜热辣都好啦，都同我哋分享下你哋嘅考车牌一 take 过嘅经验啊！ 二台通识六十秒。 好多精神病患者在接受有效治疗之后都可以自力更生，不过也有些患者往往因为担心被标签和歧视而不敢求医的。其实精神病患者是受残疾歧视条例保障，他们应该享有参与和融入社会的平等权利和机会。就好似一位求职者在他被录取成为保安员之后，收到通知要接受身体检查，完成检查之后，他打电话回公司向接听电话的职员表示自己是患有精神病。后来这位求职者就没有再收到公司的任何消息，他认为公司是基于他的精神病而不请他。根据残疾歧视条例，雇主如果基于求职者的残疾而拒绝或者撤销录用他，即属违法，除非雇主能够证明求职者未能履行工作的固有要求。以上资讯由平等机会委员会提供。 声音演绎李志刚， 二台通识六十秒。丰收快活人有曾志豪、 桂花田， 仲有我东东何远东。 丰收快活人， 今日司机大佬大家好，想同你讲下一 take pass 嘅经验，等阿东东都可以咧攞定个心理嘅预备。 但系佢好沮丧嘅，佢话点解我觉得一 take pass 啊咁样。 我落听下边个呢个朋友咯，睇佢点安慰咯。 好 啊。哦， 司机大佬大家好，有阿大卫啊。 Hello， 大卫。 Hello。 Hey， 你好。 你好啊，有桂花田、曾志豪同埋阿东东。 你好啊！ 哎呀，你经验系点噶？真系一 take pass 啊！ 我经验就系多啲做动作咯， 做 多啲望镜拧头啊！ 哦， 望镜拧头 系咪阿东东？你条颈拧得唔觉拧咗啊？ 嗰阵时我条颈太粗啊，即系拧咧， 佢拧到系好大动作噶，其实都几夸张啊！自己都觉得。 你有冇翻去睇铁打 crack 咁样？啊、你几时一 take pass 啊？咩年份到啊？嗰阵时？ 我其实我系20年前啦， 二十哦，即系2000年咯。 阿大庆伟咧，头先咧佢咧就喺我同佢倾电话嘅时候，佢话我话你考咩牌系 ethic pass， 佢话哎我考咩牌都 ethic pass 啊， 系咯，真系你考咗几多牌啊？ 系咯， 我有私家车啦，轻型货车啦， 系， 跟住啊公共小巴啦，公共大巴啦， 哇，你 系做有旅游巴啦，有货车啦，大货车啦， 喂你教车喎，你唔系学车喎，你系好犀利。 我报名，但系抽唔中我，我都想去教车。 系啊，我都想去教车啊，大卫。其实 喂，俾翻啲 tips 啲学员先。除咗你话咧要拧头做动作，即系所谓望镜嗰啲出夸张啲之外，仲有冇第二啲 tips 咧？ 慢啦，揸慢啲， 揸慢啲啊！ 轻松少少，唔好太过紧张就得啦。其实 阿东东，你嗰次系 我其实都已经懒系轻松噶啦，但我想问咧，关唔关个师傅事嘅咧？通常咧都唔会责怪自己噶啦， 系 咯，会唔会系啲师傅即系教你嗰阵时系喺嗰啲中心学啊，定系 出边跟师傅？ 出边跟师傅、啊， 我出边跟师傅学啊，全部都系。 你觉得系咪真系争好远咧？即系如果啲唔同嘅学校学咧，咁可能佢个老师会每堂都唔同，系咪会有影响噶？ 佢哋话系噶，佢话出面师傅就比较细心少少咯。 系 系、哦，因为你真系一跟一啊嘛。 系啊系啊，学院嗰啲佢话随时今堂呢个师傅，下堂就唔系呢个师傅啦。 系，如果真系想一 take pass 咧，你觉得譬如话拣嘅车种啊、自动波嗰啲各样，系咪都有好大影响啊？ 其实就冇乜所谓，我觉得都系一样咁。 系啊，嗱，你谂下佢学咗咁多个，考咗 咁多个牌，真系。 考咗咁多个牌，佢都系一样啊。佢维持一样嘢就系话大动作啊嘛，系咪啊？ 都系大动作，同埋慢。 阿大卫哥意思话， 拧头唔好净系只眼咯，系成个头拧咯。 系啦， 我哋以前已经讲笑咁讲话，我拧头啊。 系啊系啊，同个师傅讲。 系望望到后镜先，真系 需要嘅啫。只眼珠尽量唔好喐咯，仲个头喐啊，定系 只眼珠唔好喐， 只头喐。 即系 拧 头睇镜嗰阵时， 系我哇，好高难度啊！真系，但系总之又要专心，同埋又要轻松。个所谓轻松系咪即系唔好俾个师傅觉得你好惊青咁样啊？ 个个考牌官见到就即系轻松啲咯，真系唔好太过紧张，好腾咯。 阿东东呢个你强项， 即系要扮到咧好有料咁啊！我真系好操控嗰架车噶。 嗱，多谢咗大卫先 ，thank you 你一 take 过嘅经验。我哋呼吁电话咧1873188新闻之后咧，继续听下各式唔同各样嘅一 take 过经验。 考牌嘅经验电话号码1873188，司机大佬大家好。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出席行政会议之前，反驳外界多项对港区国安法的质疑。他说，上个星期公布的草案主体内容非常明确规定中央政府对于国家安全事务有根本性的责任，维护国家主权统一、领土完整是所有中国人包括港人的共同义务，因此并没有违反一国两制和基本法。对于有法律界人士关注国安法是全国性法律，普通法法律概念是否被包括在内，林郑月娥说，不论普通法抑或大陆法，法治原则都有相同的地方。草案主要内容清楚说明，只有规定的犯罪行为可以定罪处刑，任何人未经判罪之前假定无罪，亦都保障疑犯和被告的权利，一罪不会两审。至于法例的追诉期问题，林郑月娥说，照她的理解，内地刑事罪行的法治原则是既往不咎。首任终审法院首席法官李国能认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在港区国安法草案的说明中提到，行政长官指定若干法官审理涉及国家安全的案件，以及中央机构可以行使管辖权，会损害香港的司法独立。李国能在部分报章发表声明，认为司法机构独立于行政机关，应该由独立的司法机构决定审理有关案件的法官，不受行政机关的干预。行政长官欠缺挑选法官所需的经验和专长，作为将会在香港成立的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行政长官不适宜挑选特定法官。首批已经领取保就业计划工资补贴的雇主名单昨日出炉，职工盟主席吴敏仪说，有受到放无薪假影响的员工反映拿不足9000元补贴，只是取得略多于一半，质疑有雇主从中剥削。香港中小型企业联合会荣誉主席刘达邦认为，相关雇主的做法不合法，员工可以向劳工处投诉。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说，预期最终批出超过810亿元补贴，但只要雇主和自雇人士合资格，经审批之后都会发放款项。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说，他已经准备好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对话。特朗普早前说正是考虑和马杜罗会面，并且淡化早前承认当地反对派领袖瓜伊多是合法领导人的决定。不过特朗普其后又在社交网站贴文强调，自己的团体站在自由和民主的一方，和马杜罗会面只是会谈论一件事，就是马杜罗以和平的方式下台。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大致天晴和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和缓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大致天晴。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32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749点，升238点，总成交金额666亿2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70点，升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750点，升48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93.4，升19.2。阿里巴巴216.8，升3.8。港交所319.8，升8.2。美团点评175元，升4.5。中芯国际25.4，升1.2。友邦保险74.5，升1.4。盈富基金25.24，系升2.4。中国平安79.1，升2.5。微盟集团9.03元，升3.9。联邦制药7.14，跌5.6。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日元10.22， 瑞士法郎0.947，加元1.354，人民币7.078，英镑对美元1.248，欧元对美元1.127，澳元对美元0.692，新西兰元对美元0.648。日经平均指数报22,660点，升223点。港金现价报16,190元，升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51.16美元，卖出1,752.1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二台六月三十分，凌子维和你寻开心。 凌子维，凌子维，凌子维。 喂，凌子维，你做咩不停咁嗌自己个名啫？ 咁唔通我嗌寻开心咩？你系咪真系会开心啊？ 你都唔跟规矩嘅你，怪啦！嗱，快啲讲埋最后一句好走啦！ 好啦好啦，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晚上12至2，师兄祠堂有凌子维，走啦！ 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传播，应善用弹性上班同用膳安排。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应戴上口罩，唔好搭人多挤迫嘅升降机。尽量避免举行大型会议，减少同事之间面对面接触，唔好聚餐。放工后唔好去人多嘅地方，保持双手同工作环境清洁。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尽快求诊。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一下啦。 音乐情人完成2000靓歌再重聚， 情人靓歌任你选。 我郑子诚逢星期二四晚都会精选十大中文金曲金针奖得主歌曲，而你就要登入香港电台第二台面书专业投票。 得票最高的歌曲将会由我 Albert Ang 欧瑞强在2000靓歌再重聚为你现场演绎。 密切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的音乐情人，和星期日晚都是9点的2000靓歌再重聚。 哇，好多电话涌住过嚟吓，我哋咧好快就会听大家电话啦。不过网上面咧，我都见到有啲朋友咧，譬如有 Rebecca 咧，佢就话其实一 take pass 都唔系好事嚟噶。佢头先安慰你先，佢话咧你一 take pass 咧，你唔知道自己错喺咩地方。 系 啊，佢话咧佢自己经验咧就系话，佢第一次考车嘅时候咧，佢个师傅咧开咗5分钟就停低咗佢，个考官佢就问咩事啊？佢话头先你打指挥灯之前冇望镜。他说他这世都记住这个动作。是啊。 打指挥灯之前要望镜的吗？ 他要望一望先嘛。 你望一望的先告诉你我准备走去隔离先。 不是，就是说你要先望到隔离，咦，隔离是 OK 的，我再打灯。 是 啦，然后还要望多次的，跟着先走咯，这样。但他说他没有咯，他只是打灯。咁可能个老师就即刻话喂，咁你都冇望到路面嘅情况，适唔适合转线呢？咁样咯，所以佢话如果咩都一 take pass 咧，佢话你就唔知道自己有咩错噶啦。 咁因为要使多好多钱咯。 系啊，有冇开心咗啊？而家觉得？ 我头先又凉一凉啊，啲汗咧开始又流出嚟，好紧张，我喺度 job 碌屎咁样。 系啊，嗱，你而家听多啲听众电话咯，佢哋如果好多都系一 take pass 嗰啲经验咧，可能你会学到嘢噶。好啊，电话旁边系边个啊？ 司机大佬，大家好。 好，有温生。 系三位主持人， 你好啊！ 你好啊，温生，你系考咩车牌一 take pass 啊？ 我就唔系想特别讲我一 take pass， 我咧其实系教车师傅嚟嘅。 哦， 你好啊，温生， 帮下佢啦，帮下东东啦。 我未考到车牌嘅， 系 点啊？咁有啲咩 tips 系可以俾到我，温生？ 其实反而有时一 take pass 嗰样嘢唔难，因为平你应该要做嘅嘢，师傅就应该教晒嘅。 系。 反而是可能是紧张做不回平时的水准，或者有一些可能平时没什么留意，但是可能师傅讲过你不记得， 我想讲少少系有啲人系明明合格嘅，但系下六会跟住跌咗个牌。 哎呀， 佢 要 下六牌啦， 下六牌啦。 最简单就系其实考试好似条路线咁，佢都定咗啦。翻到嚟咁，有时佢停低咧，其实理论上会走噶啦。但系咧，如果你发觉佢考完之后同你讲，诶、哎，考试完毕啦，咁样，但系佢突然间又成尊佛咁样坐咗喺度咧，咁实有啲原因嘅。 哦，未拉手掣啊？ 类似。好簡單，講完出嚟，大家都可能扯 呢 啲 簡單嘅。 你講聽聽， 好簡單喎，仲要係 佢冇同你講拜拜，佢冇禮貌。 唔係， 你講你講， 佢冇識車匙。 係啦。 嚇、啊！ 係喎。第一個最常見嘅，有啲同學就太緊張啊，唔記得咗， 即 係 走嘅時候唔記得識車匙。 係啦，因為正常呢啲，佢覺得如果你唔識匙，根本你成架車都未識運用曬，所以有啲真係佢其實成個匙真係爭呢樣嘢都唔奇。 呢、這个系咪就当一个大剔冇咗噶啦？ 大剔噶啦！ 哇！ 其实你看似一件小事，但系其实喺对住如果真系揸车嚟讲，系一件大事嚟噶， 又 真系。 咁又系，咁 又系。你可以落咗车，你唔去停车熄匙噶又。 咁又系。 同埋佢又唔可以提你噶嘛，咁佢又唔可以确定你系咪识嘅，所以有时我哋如果我哋平时啲私人师傅都会同你讲定，嗱，我唔系话你，你唔好走住啊，实有啲嘢噶，谂一谂就得噶啦。但有啲心急就走咗噶啦，其实。 咁即系唯有用呢招，即系我谂个考牌官一滴不动我不动，你用唔用啊？你落车我就交叉你，你唔落车我就当你坐多阵。 咁又系。 咁我想问，如果佢真系定停咗一阵，佢可能咧个考生就觉得，咦，佢唔喐我，我又唔喐 啊。大家都唔喐，坐 都唔喐。 有冇试过几分钟都唔喐啊？大家？ 咁又唔會嘅，你其實坐得十秒八秒，你都你真係記得唔走嘅，你 check 翻平時嘅嘢就應該醒得起嘅。 哇！呢、這個真係一個 tips 嚟嘅， 同埋你哋哦，教車師傅亦都冇辦法呢個時候做任何嘢噶啦，喺隔離就著急嘅啫嘛。 因為佢唔可以提佢， 我哋唔提得㗎。 係啊， 如果一提，妨礙司法公正會拉嘅。 係啊，哇！呢、這個緊要啊，真係。 呢、這個好緊要啊，温生。 咁仲有冇啲你聽過咧？啲學員咧，即係最常所謂肥佬咗係咩咩一回事 啊？ 係 咯， 嗱，其實。个个学车都记得话要夸张大动作， 系咯， 嗰啲动作其实系讲紧望盲点啊嘛， 系系 系。咁点解个个都提？就系、是、因为呢个动作你的确做起上嚟个动作唔会太细嘅，但系咧我见过好多人学完车咧，佢系唔知道点解要咁样做嘅。 哦，即 系 佢扮嘅啫，佢扮嘅啫， 佢真系扮嘅咋？咁变咗你。淨係大動作，有時你根本唔知嗰個動作為咩，你唔會做得好嘅。反而你開頭個理解多少少，哦，原來呢個角度係喎，真係角度後鏡睇唔到嘅喎。咁唔使特別提，你會知道嘅。就算你自己做得唔足，咁都唔使人哋提。反而呢啲個個都會提咧。我以前即係譬如我個年代學車啦，因為我教咗車都差唔多十年有多。 係、 嗯、 我以前學車嗰個年代咧，啲師傅係唔會解釋咁多嘢嘅。佢真係叫你咁樣做就咁樣做， 哦、 你唔識咁樣做咧、 啊、 就做到識為止嘅啫。佢又唔會話講下你點解唔做啊，或者有咩難處啊咁樣嘅、 啊。我想話，我想分享嘅，即係我早陣自己揸車嘅時候咧，我其實我想話咧，我的動作真係都幾大，我真係會。整个人翁前咗喺个踏盘前面，我真係想睇清楚后面仲有几多架车喺度，我先 cut 线囉。即係如果佢真係真心去好似我咁咁夸张，即係控埋去到嗰个叫做嗰、那个。 咁你知唔知会点啊？ 驾驶盘嗰度。 你知唔知会点啊？你就淨係望係啦，你就会揿到个安囉。 我系试过嘅，咁样就问题。 我呢个时候唔好加入评论， 系啊，我都 好敏感啊，变咗唔知咩事真 系， 系咯，有啲女同事就话，点解我冇呢个效果嘅？ 系咯， 因为真系想睇清楚啊，我好担心，因为时尤其是系落雨嗰天咧，我 系 会好大。我想问呢啲夸唔夸张，会唔会觉得哇？你 你咁多响安，你话个阿 Sir 点啊？嗱， 系咯， 静啲静啲咁样， 我讲笑啫。 有两种问题嘅，你太夸张，有人试过净系望盲点。就唔望镜，跟住阿 Sir 话：喂，点解你唔望到后镜嘅？嗰个同学原来真系唔睇镜嘅。 哦， 镜镜系紧要噶嘛？ 系啊系啊系啊，三点镜都好紧要啊。 哦， 左右我睇左边咯，嗰个镜先夸张。 唔系，所以所有嘢就有个限度，唔好太夸张。喂，阿师傅，多谢你先，我哋今日好多电话，你下次再打嚟同我哋倾偈好嘛 ？Thank you 你啊，真系。 好需要你嘅 电话。多谢阿师傅，拜拜。 好好， 正啊正啊呢个吓，嗱自己听一样嘢啦。 温师傅， 但系阿东东同你一样噶，佢唔夸张，个身都大份咧。佢一望镜，直情架车侧埋咁点算啊？ 系咯。我都唔知 道，听大个听众，听大个听众。Hello， 你系边位啊？ 喂，系我。 你系边个啊？ 黄小姐， 黄小姐，我仲想怀疑你放暑假咁样。 唔系，我个牌35年前考噶啦，1985年考噶。 哇！ 咁当时咧就揸棍波嘅，咁我就考深水埗嗰度。 OK。 咁嗰阵时就好难考啊，你知嗰阵时驾驶学院啲人都少去嘅。 系。 咁我都学得好少嘅，学咗10多个钟嘅啫。咁公司啲人个个都话：，嘿，你都唔会一次过 pass 噶啦。 结果就 我记得我其他乜嘢都唔记得，我记得一样嘢就因为嗰度有个裁判司厨噶嘛， 系系啊， 咁有少少企佬落去噶嘛，咁我离远见到一个人冲出嚟啊，咁我就拖慢架车，咁咧我就踩咗 brake， 但系咧嗰时棍波，我就唔记得入翻波 ，OK， 咁就停咗，咁嗰人过咗咧，咁个考车师傅坐我隔篱嘅， 系， 咁佢就攞支笔。剥下支波棍，咁我知道，哎呀衰咗啦！咁我见佢剔咗一剔，咁但系我心谂衰咗衰咗啦，咁我就好镇定，慢慢入翻波，跟住咧再起步再行，咁跟住去到翻去临尾泊位嗰度咧，就有个峨眉，即系深水埗嗰度咧，上翻市场泊位嗰度咧，系峨眉月位嘅，就唔系咩 L 型啊嗰啲嘅。 哦，咁峨眉月位即系 一个位嘅。 OK， 我好记得嘅，泊完之后咧，咁师傅就话考试完毕。咁教车师傅就企埋一堆啦，咁个师傅咧跟住完咗之后咧，个师傅就行埋嚟，就同我讲：，诶，你拍个位啊，拍得全场最靓。 哇！ 系咪成为咗你？ 唔知啦，因为我同师傅讲，我话：，哎呀，落去嗰度有个人冲出嚟啊，唔记得入翻，因为你譬如你落紧斜路，你停车踩咗逼，你要入翻个空波再起步噶嘛。 系系系。 跟住我话剔咗一剔啊，跟住后屘话：，咦？全场得你一个 pass 嘅啫， 哇，好叻叻啊！ 好开心。咁我俾自己嘅，即系我谂啊，可能师傅见到，即系有呢啲咁嘅突发情况咧，你都好镇定咁，不慌不忙，继续慢慢即系做翻应该做嘅，譬如入翻波咁啊，慢慢起步。咁去到拍位嗰阵时，临尾嗰阵时，慢慢拍翻靓啲。咁佢觉得即系你都系一个安全驾驶者嘅。 系，我觉得呢个好紧要。我谂我哋都听得出咧，你可能喺个考试动作度冇做齐，但系你以道路上面嘅安全步骤咧，你就捉晒。 系， 你又避得开 嗰 人，系啊。 因为深水埗区，我印象中嗰度裁判司柱嗰度附近系有条斑马线。 哦、啊， 咁我个差唔多到嗰时候，我见到有个人好似想冲出嚟，咁我就已经拖慢架车。跟住佢真系冲出嚟，咁我就。即系佢又唔系话一声冲出嚟咧，佢就走过嚟，咁我就踩停。 所以你个处理好咯，同埋你最尾泊车咧，我谂真系除咗系泊得靓攞分咧，可能嗰个师傅都会个考官都觉得你又冇俾之前呢样嘢影响心情。 系啊， 你继续可以施展你嘅技术，又泊到稳稳阵阵。你谂下，如果你盘皮，俾人剔咗啊，乱嚟啦。 最紧要淡定啊。 所以你呢个又啱喎，东东你会唔会有呢个虎头蛇尾噶？ 唔系，我之前考过失败嘅时候都系因为咁样嘅。 虎头蛇尾 啊，即系唔系我系俾。啲嘢嚇親嘅，係啊！ 你遇到意外啊？ 板嘅嗰啲考官，咁你見到你睄到佢剔一剔，剔兩剔，你就 知啦。係啊，我都知道。 我上次都睄到啊，黃小姐就係、 是，所以冇曬心機。 你其實咧，你記住，即係我覺得啦，因為嗱嗰陣時我啲同事全部大過我嘅，咁嗰陣時我講緊係20多歲，我而家都就嚟60歲噶啦。 係哇！咁真係完全聽唔出。 啲人全部大過我，個個都笑我嘅。你考得你學得嗰10多个钟，你又細粒，5尺都唔夠。佢話 你把聲又 feel 到係細粒 嘅，即係佢哋成日笑我，個個都話：如果你一次過考咗，我哋輪住請你食飯。 結果你就食到高咗2寸啦， 食咗1个月。但係我嗰個 conclusion 就係、是，即係就算你真係有1-2个 step 錯咗咧，你唔好。即係不慌不忙，你繼續做翻 好， 你忘記佢、 啊。 你最緊要即係道路安全，真係嘅。我覺得啲師傅咧，其實都唔係考你技術嘅， 係 學你話齋令頭嗰啲，全部都係道路安全。 係啊，好啊，多謝你電話， 多謝你黃小姐， 多謝黃小姐， 啊、 拜拜。 好好嘅分享， 我會記住不慌不忙， 定啲嚟。 平等機會委員會，香港電台第二台，美電香港全力推動。 平等知识你要知。 你有冇谂过听障人士听唔到火警钟，可以点样走火警呢？ 有听障人士团体就向平机会反映，希望房屋处能够为所有听障人士入住嘅单位安装俗称火警闪灯，为听障人士嘅日常生活带嚟多一份嘅保障。 了解多啲平等机会委员会嘅信息，就要听实星期一至五晏昼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飞电香港。 佢系邓丽欣啊，个歌名系《金刀》吓，电话号码18738啦。我哋今日讲呢一剔过嘅经验啊，咁啊头先有几个有师傅啦，亦都有一啲即系经验话俾你听，系啦，失败咗嗰一分钟唔好惊，喺下一个结局咧就好好噶啦。再听听众啦，你系边个？系你啦，阿 King。 喂 ，Hello， 司机大佬，大家好啊 ，King。 系，我系。 系啊 ，King Sir， 有咩想分享啊？ 我想分享嗰啲一剔經驗啊！ 好啊，你請講。 我因為我私家車牌考完就有輕型貨車牌嗰個年代嘅。 係。 哦。咁你就考一次你就成功咗啦。 係啊。 係。咁你當時 我學車嗰陣時，人哋又話要考，即係叫我哋去操嗰啲路線啊咁樣。但我自己學車走咗去油車行揸台車。 即是你有些天才學生不上堂溫書的。 我記得我學車師傅睡覺的。 蛤、啊、咁你都學到喎、哦、咁你好犀利 喎。即係話嗰個師傅覺得King Sir 佢揸車係安心啊。 係。 係咪呀佢瞓咗覺喎直頭我嗌聲喂師傅冇路行喎點行喎。 哦阿King你都係屬於有好多個牌都一 take pass 喎係咪呀 係呀 係 呀。 咁所以。 我記得我考貨櫃牌嗰陣時呢嗰日係黑色暴雨啊！突然之间考啊嘛， 黑雨都考嘅咩？ 哦，嗰当年啊， 我考嗰阵时系未黑雨嘅。 哦， 但我考紧途中佢就变咗黑雨啦。 但系就冇办法啦、哦，都考紧啦， 都要继续考埋佢噶啦。 咁点啊？你 我谂住，唉，咁大雨咁啊，其实咁大雨考都好惊噶啦，已经 系， 同埋自己都系学咗，我谂都系唔够十个钟头，其实即系胆粗粗咁考啦个货柜。 咁大架车都系学十个钟噶咋？ 其实人哋学几廿个钟噶。 哦， 因为佢天才啲。 唔系啊，因为佢又好有经验咧。 佢有好多个牌啦嘛，已经。咁你暴雨之中系咪都冇？ 我就一旅游巴牌嗰啲，全部都系一剔啦。 哦，总之你就犀利啦。 系， 无论几大架车，同埋 佢啲师傅教我哋嘅时候咧。佢就話俾你聽，嗱，你譬如見到個鏡望到個尾個旗嘅時候，咁你就扭兩圈半啦，咁我哋咪跟足佢做咯。 哦，係、okay. 跟足師傅嘅提點，你就可以即係有叫做機會邁向一 tick pass 嘅機會啦。 知道，好多謝。 嗱，我其實考貨櫃嘅時候咧，嗰、那個考牌官已經話我，喂，你成日都唔望鏡嘅咁。 哦，但都冇事。 诶，唔好意思啊，黑牌哥，其实我望咗，不过我再大动作啲啦，咁样。 即刻招架到。 我直头个人咧，成个人好似拧，连个膊头都拧埋啊。 啱啊，总之就要即系俾人睇到为止嘅。喂，多谢你。 你成日都唔望镜，揸咁大架车，你唔望镜啊？咁我唔系，我望咗，但我可能。即 系紧 张 得 就系，即系 个 人 紧 晒 牌 啊！ 明白， 好，多谢晒，多谢袁耀卿啊！系啊，又考到好多个牌都一剔过啊！ 系啊，嗱，呢度网上面有个朋友咧，亦都话啦 ，Susanna 咧，佢就话啦，其实佢都认为咧。之前嗰日同埋考之前嗰招不停练熟路试 系 有帮助嘅。 佢话不停咁操，不停咁操咧练习咧，佢话当佢自己变咗习惯成自然咁样。 冇错，但系连佢都咁讲，一剔过都有唔好处，佢自己就一剔过。佢就話咧，會真係以為自己好掂噶，結果咧一出到路面咧，先至發覺，哎，大件事，原來係有好多位係中伏嘅，咁所以佢就叫大家就唔好太灰心，即係你話你一剔過唔到咧。其实真系唔代表你渣，因为你咁样觉得自己有不足咧，你就会揸得更加安心咯。咁 样 系，好，再听下位听众啦。Hello， 你系边个啊？ 司机大佬，大家好，你点称呼？ 苏生系嘛？ 吓，苏生，苏 生 好啊。 苏生，你请讲。系你啊，你讲啊。 系，我就考咗五次牌啦，都系一剔嘅 pass 嘅。 哇！佢考五个牌都系一 tick pass 嘅。请问阿苏生，你嘅 个 指标系啲乜嘢？ 我之前咧就系揸货车，依家就做咗水柜楼啦。 系 哦， 就分享一下经验啦。 好啊！ 考牌咧，考牌最主要你就着好你嘅鞋啦，就唔好着咁高嘅鞋啦。平时着咩鞋去学嘅，就着翻我对鞋去考。 哦，系啊，啱嘅，因为你。譬如踩几粒子啊，各样嘢你都觉得有信心啲咁样。 系， 首先系啦，首先你要基本功你要好啦。 系， 跟住我有一个秘诀个心得嘅。 系，好想知道啊！我而家 系啦，好重要噶，就系、是、嗰个路线，已经指明嗰个路线俾你去考噶啦。 系， 你喺前一两日或者喺经常嘅时候咧，就留意一下嘅交通灯。 嗯， 佢究竟系五秒转啦，定系十秒转？ 哦，即系点啊？即系点啊？ 明唔明啊？例如交通灯系红灯嘅，例如你斜角就见到个行人过路灯， 系 已经闪紧嘅时候咧，佢就准备转噶啦嘛。 系， 咁你有足够嘅时间去准备，你究竟要做啲咩？ 哦，系啊，系、啊， 即 系 你系停啊，定系起步走啊？ 系啦、 啊， 系、 啊、 绿灯嘅， 系 大路系绿色嘅， 系。 咁你究竟系俾油佢啊，定系唔加速啊？呢啲系一个经验。 哦。所以你 有冇作用啊？你觉得 有啊， 有啊， 但系真系好仔细、 啊， 去到呢个位 置、啊，你一定系对你当一日咧就可以肥佬系肥呢啲嘅啫嘛。 甚至乎有啲人话成日望下个区咧多唔多学生放学啊？ 系啊，我都听过 呢个就听好多就话喂，如果有学生冲出嚟咧，可能你就会自己预一预，随时都要即系刹啊、耷啊咁样嗰啲。 所以成日都话睇下你考边个路段，就真系要多加留意 啊！ 啊 多谢你电话，系啊，即系我哋今日稿剂啊，仲有一个电话我哋听埋佢，多谢苏生，我哋听埋最尾呢位啦 ，Candy 系咪啊？ 喂，系。 Hello，Candy。 Hello。 系啊，你好似啱啱攞车牌嗰啲声嚟嘅。 系咯。好轻松咁，你啱啱攞到车牌啊？ 系啊系啊，考咗两年，不过之后考完就冇揸过啦。 哇！哦、你嘅一剔过系咪？你系咪一剔 pass 咁样？ 一剔 pass， 笔试就考咗两次，但系路试一剔 pass。 哦，你笔试考两次算系奇迹嚟噶咯？ 系咯。 系啊，我都觉得系啊。 系啊，点解？ 系啊，点解？ 我听人讲话笔试好易啊，一定 pass， 跟住我咪乜都冇温咯。 哦，即系咁咋嘛？咁啊，抵你唔 pass 啦，一定要温噶。 咁路试咧，路试咧， 系啦，路试咧就一剔 pass 嘅，咁就我喺。学院嗰啲度考，咁就考轻型货车自动多。 咁、 okay. 你觉得你嘅成功嘅秘诀系咩咧？一 tick pass， 齋自動波啦。 都係淡定啲咯，同埋咧，師傅同我講，其實你女仔嘅話咧，你考試咧淡淡定定咧，基本上咧都贏咗好大部分噶啦。 係啊，同埋你應該有化妝去啦，個樣 係咯，應該都唔使戴口罩咁樣。 係啊係啦，我聽到把聲都覺得我都想俾你 pass。 系啊，咁啊系嘅，你又睇晒路面情况，你又即系咁有礼貌咁样， 所以话俾你听， 人生胜利组啊， 人生胜利组啊，仲有人如其名嘅甜甜地咁嘅 Candy 咁啊，搞掂啦， 就系咯， 系啊，多谢你电话，系啊，喂，时间关系 ，sorry， 我哋下次再同你倾过吓 ，thank you， 多谢你啊，真系。 好，今日多谢东东啊，听日都会继续， 听日继续都系你嘅， 听日见， 拜拜。